员在网站上直播，根据原本安排，任务历时六个几钟头，主要是为欧洲太空总署制造的机械臂相关工作做准备。飞行控制中心专家其后通知阿尔哲米耶夫，由于太空衣电压非常低，他需要立即返回太空舱。如果电池耗尽，真空泵和通风装置将无法运作，更可能失联。阿尔哲米耶夫于是提前结束出舱的活动，已经返回太空站，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情况处于飞行控制中心的掌握当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初期渐转大致天晴和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跌171点，报33980点；标普500指数跌31点，报42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35.13，瑞士法郎0.952，加元1.292，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018，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62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60.99美元，卖出1762.24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身像我般繁，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溺至善，沉溺最真。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二十六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5%嘅，咁啊今日咧已经嚟到2022年嘅8月18日，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咯，咁啊希望今日大家咧都系继续啊精精神神，农历嘅7月21日，咁啊可以咧喺星期四嘅早上继续咧就完成你今日星期嘅工作啊，继续努力做好自己嘅份内事，咁啊所有嘅事情咧都会变得好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点样可以令到一个人喜爱自己的工作啊，甚至乎好专注在自己的学业上面呢？有阵时技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过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相信就是喜爱属于自己范畴入面的一些事情。例如你好喜欢自己份工嘅，咁你会愿意花多一啲心神放喺入边。例如喺学习过程入边，你又会觉得咧有一种快乐嘅，你都会自自然然开始咧就希望增加自己学习嘅时间。咁所以咧，每一个人都系应该有佢自己嘅一个范畴。有好多人都会话到呢、这个咧就系揾翻属于自己嘅一个zone，zone咁啊英文嚟嘅，揾翻属于自己嘅领域。只要人在自己的领域里面的话，你就可以存在着很多的爱，很多的愿意的付出的心态去做好每一件事。所以今日当你还未能够将自己眼前的工作做好，会不会啊原来你还未进入到自己的领域呢？你又会不会已经找得到属于自己的领域，定还是你15、16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自己的领域呢？如果是的话，不妨拿多少少时间想一想，然后呢就再做一些新的决定，看看可以怎样令到自己可以增进得更加好了。 得一天也爱一天，不讲一生的远见，爱是这么片面，矛盾都只不过为了进展，烟花散云下继续有烟， 开心可以过一天，但对几十年有没有更宽厚的容颜变，心不变，但眼前能见到未来，这是我的底线。有些爱太天真，无法生活却想接吻， 奉献得天真，救了我感情人， 无谓再追。天色灰暗，全怪我恋爱也太蠢。 有些痛叫开心，何妨直认我这一吻，被老劫的心。出心烦，种植过也偷笑一天， 眉头都未见， 灵魂愿神化。 亦算甜。 别纠缠，才配得到对方答允。 大爱的牺牲，最怕博得烈吻。 和睦到憎恨， 捐出心肝当作分。 天色灰暗，仍振作。 我而家上吴业君嘅一个合唱版本，原来只因心爱着。出面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5%。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6点17分嘅时间啦，吓咁啊，揭揭报纸啦。香港国际旅游展咧，咁喺18号今日咧就会开始啦，一连4日咧就会喺湾仔会展举行。咁啊，展商包括咧就系日本啦、台湾、韩国同埋中国内地省市旅游机构等等噶。咁但系第一日以及第二日下昼2点之前咧，仅仅啊招待咧就系业界嘅啫。啊！適逢政府近日推出咧就係3+4咁啊檢疫措施，咁啊大會估計咧就可以吸引更加多嘅市民入場，咁啊超越咧啊上年嘅28,000人，即係其實搞呢一類型嘅展覽啦，都係得28,000人嘅話咧，其實真係冇辦法啦，因為疫情啊嘛，咁啊睇下學今年希望嗰個數字咧會更加好啦嚇。咁啊，有旅行社今年咧话叫做逆市创业，咁啊，创办人预计本港旅游业将会咧就系逐步复苏噶啦，咁啊对未来抱有乐观嘅态度嘅。咁但系恢复通关之前咧，咁啊将推出咧就系绿色本地游，咁啊认为咧就系吃喝玩乐嘅团啊，仍然都系深受市民喜爱同埋欢迎嘅。其实咧参展国家同埋地区数目多达咧就系27个噶，其中21个咧就系国家、地区同埋省市嘅旅游局组织嘅展位，咁啊现场更加咧就会举办超过咧就50场嘅旅游讲座添，咁啊大家咧就可以上网啊睇一睇有冇啲自己喜欢嘅地方又有讲座嘅，咁啊不妨咧就去睇一睇啦吓。至于香港人经常都会去嘅，例如系日本啊。 甚至乎韩国等等的地方。例如当中呢，日本的熊本县政府香港代表事务所也都说到，虽然现在日本仍然就未放宽自由行，咁但系直航去到九州福冈嘅航班，咁已经恢复至到一个星期一班啦。佢希望呢一个航班以及咧就3+4嘅措施，可以带动九州各个县份嘅旅游。佢哋更加话到啊，例如熊本县嘅天守阁啦，之前因为地震，咁但系都已经修复啊。咁啊，对于旅客嚟讲咧，咁啊其实亦都已经开放噶啦。未来几日咧就将会准备好多咧，就系佢哋自己嘅吉祥物啊，周边一啲嘅小礼物，希望咧可以送俾现场观众。至于政府将会将这个隔离日数减至7日之后，本港的旅客量明显有所增长，更加就是1月的310人增加至到7月的5912人，增长这几个月来讲可以说去到18倍。3+4措施推出了之后，更加就是接获大批的市民透过社交媒体和电话查询入境的资料，所以希望快点疫情直头过去，令到更加多的人可以再次可以周围去玩拍下拖旅行，你想想多开心。这首歌曲来自 Chantal 姚卓菲的 BFF。 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的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和酷热，而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6%。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有一位心理学家佢出过一篇嘅研究，佢就系咁讲噶。往往中意唔系话中意，往往经常犯错嘅人，其实系因为佢哋嘅内心世界非常之不满足，而且系非常之向往完美嘅。正正就系因为呢一种嘅不满足同埋极致嘅追求完美，所以适得其反，好容易走上一条不归路。每一个人在争取自己一个完美的人生的时候，但是就疏忽了想到原来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完美事情。例如日有阴晴月有圆缺，所以呢原来懂得明白世界上面是有缺陷才是可以去到恒久的。也都要理解到不完美的才是叫做人生，肯低下头来的就永远都不会撞板。他们更加说到，如果你肯让步的就永远做人都不会退步，反而会进步。他们说到人生的哲理可以说非常非常之多，但是原来大家很容易呢都会忘记了。就好像有些人想赚钱，赚钱的背后呢就是将件事做好，你将事情做好了，钱就会来了。而事情背后的就是做人，你将人做好，件事也都会慢慢成功。生活就好像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场，入面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事情在不断地运转，只要我们不要太过贪心，要知足的话，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人生这种完美的感觉。在不完美之中要寻找完美是一件相当之困难的事。所以呢，在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课题，我们都要想一想，动一动脑筋，怎样去到学习，怎样的生活态度才可以令到我们活得更加丰盛和持久。 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行，那是境况仍然在这瞬间，我已忘忘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在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儿童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没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目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才听。同行或独活都不变， 做到给缺席的这个你，遥远地过，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阿富汗喀布尔一座清真寺发生爆炸，传媒综合塔利班官员同医院方面消息，指最少三人死亡，廿几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星期三晚间祷告时间，清真寺内有大批信众，有目击者说听到猛烈爆炸声，附近有建筑物的窗户被震碎。救护车其后赶到现场，当地一间医院说爆炸后接收一批受害人，他们主要被碎片击中或者烧伤，部分人伤重不治，伤者包括儿童，其中一名得七岁。警方说爆炸发生在喀布尔西北部，安全部队已经抵达现场。路透社引述塔利班一名情报人员说，可能多达几十人受伤或者死亡，死亡数字可能进一步上升，情报组织正在调查。塔利班指爆炸是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强调杀害平民的凶手很快会得到严惩。美国前副总统彭斯表示，会考虑出席国会众议院调查去年初国会山庄骚乱事件的委员会，并在听证会上作证。彭斯出席活动的时候说，如果有人邀请他，他会考虑，亦都会反思自己作为副总统所担当的独特角色。但他同时强调，前副总统到国会山庄作证是史无前例，他必须权衡当中的性质。彭斯的顾问在六月对委员会表示，特朗普在任总统的时候曾经向时任副总统彭斯施压，要求彭斯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彭斯本人曾经表示，特朗普错误认为副总统有权扭转选举的结果。国会山庄去年遭到示威者冲击时，彭斯正同议员进行确认选举结果的程序，特朗普一再否认在事件中有任何不当行为。俄罗斯太空人雅格涅尔表示，非常希望前往中国太空站参观。雅格涅尔出席一个国际军事技术论坛的时候说，他看过中国太空站的视像片段，注意到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组件互相结合，他非常希望前往看中国航天员在太空站的工作组织情况。他又说，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参考了前苏联前代的技术和俄罗斯的研究结果，最终取得成绩。雅格涅尔是俄罗斯第123名太空人，亦都是全球第566名进入太空的人。他在前年4月至10月以工程师身份进入太空，获得俄罗斯联邦英雄的称号。保安局表示，高度重视近期有香港人怀疑被诱骗到柬埔寨、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被禁锢从事非法工作，提醒市民小心求职骗案。又说，由今年1月至今，入境处和警方分别收到17宗和12宗求助个案。保安局说，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收到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按求

期四的早上，今天就打给 Barbie 先。早晨 Barbie。 早晨啊，小白，你头先讲到话热咧，即系夏日炎炎咧，好多人都中意咧食翻啲消暑嘅水果啦。咁今朝早咧想讲嘅呢一个消暑水果咧，都系真系好多人都中意做同埋中意食嘅一样嘢嚟嘅。咁、但系咧，最近咧我哋都听过咧，好多人咧就话咧食完呢一个生果之后咧，就怀疑唔知系咪关个生果事咧，就搞到啲肠胃有啲不适嘅症状。 哦西瓜是不是西瓜？ 哎，你真是聪明啊！ 我估嘅啫。 我以前咧，我听过咧话，西瓜咧食完之后好容易就会令到个人咧，可能肠胃有啲唔系咁舒服啦，或者有啲肚屙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原来咧系有呢、這个原因嘅、哦。嗱，好多啲人咧食西瓜嘅时候咧，如果你一切开新鲜嘅时候即食咧，系冇乜问题嘅。因为呢其实你即食嘅话呢一打开就唔会话有啲咩滋生细菌嘅机会啦。除非你自己本身切西瓜嗰把刀啊，或者你存放西瓜嗰个地方呢係唔係咁干净啦。咁但係呢原来呢有啲人呢就将嗰啲西瓜呢食完之后，即可能你一个西瓜未必食得晒啦。尤其是如果屋企唔係好多人嘅话呢，其实可能就要分一餐两餐三餐食咁样啦。咁於是咧，啲人就會需要去存放嘅西瓜，甚至乎可能係隔夜啦，或者唔知隔幾耐啦咁。咁咧，原來咧，我之前睇報道話咧，你個西瓜咧，只要放得超過24小時嘅話咧，佢嗰個嘅滋生細菌嘅含菌量咧，就係好勁噶啦。 哦，即係切咗之後啊？ 係啊，即係你把切開咗之後，如果你存放得超過兩日。咁佢话咧，分分钟咧嗰啲含菌量咧，系令你会出现啲咩症状咧？可能会令人发烧啦，全身都会颤抖啦，或者系乏力等等呢啲症状。咁咧就系话，因为咧有细菌感染啊，咁而咧呢啲感染嘅数值咧，可能系同正常嘅数值咧系多1000倍。 哇！因为 原来你个西瓜咧，只要存放得超过24小時咧，嗰、那个含菌量咧就系飙升得好劲嘅，倍数增长嘅。 佢嗰个飙升咧，嗰含菌量啊，佢系指就咁放喺室温啦，定还是定系放喺雪柜都计埋咁样噶？ 嗱，佢就冇分嘅，咁但系咧，因为咧，其实就建议放喺雪柜啦。但系咧，佢啱啱呢个报道讲个个案咧，就系佢已经放咗喺雪柜，但系放完喺雪柜之后咧，佢都依然系咧。因为存放嘅时间太耐，所以咧就搞到要倍数增长咁样咧，就有呢个细菌滋生。咁、所以咧得人惊、因为好多人咧都会将个西瓜放喺雪柜噶嘛，包括我自己屋企咧，其实都系咁样嘅。 系啊，我都会啊。 系啊，所以咧我就觉得哇，好恐怖喎、咁样嘅。咁于是乎我就上网再查啦。咁原来咧嗰啲专家咧，即系你知有好多人做 lab 或做实验室嗰啲噶嘛，咁佢就讲咧，其实咧保存西瓜咧都有啲技巧嘅，因为咧有啲人咧将个西瓜咧保存之后咧，可能就系喺一啲唔系好干净嘅方法啦，咁於是乎呢就會引起呢個細菌滋生啦。嗱，譬如有啲咩途徑可能會係令到佢有細菌呢？第一就係佢切西瓜嘅時候個把刀啦，或者係個砧板唔乾淨啦，甚至乎係其實而家呢最危險嘅就係咩呢？個西瓜表皮唔乾淨啊。即係你買個西瓜返嚟嘅時候呢，有啲人係唔會話抹下去啊，即係個皮啊，個西瓜皮。咁你知啦，其實西瓜喺个运送嘅过程里面可能都四围碌噶嘛，或者其实佢都接触到好多唔同嘅污糟嘅面啊嘛，咁样。咁于是乎咧，即系就好有机会令到个西瓜其实个表面已经好干净，同埋已经有好大量嘅细菌喺度啦。 哦， 咁呢个此其一咯、好啦，第二咧就系咧，当雪个西瓜嘅时候咧，摆雪柜咧可能系同其他好多唔同嘅食物摆埋一齐啦。 系咩生肉啊嗰啲系嘛？ 是啊，即其实你将任何一啲，你唔好话生肉啦，你如果同啲包住食物嘅胶袋摆埋一齐，你啲胶袋本身可能已经唔知掂过晒好多其他嘢啊，咁样咧，咁已经系好污糟啦。 系啊， 咁同埋咧，好多人咧都唔会记得要摸嗰个保鲜纸，先至放放雪柜啦。咁于是乎咧，个西瓜其实系好容易喺个瓜肉嗰度咧揩到好多嘢。 哎呀，保鲜纸啊，真系点都要落噶啦，我觉得呢、這个 系啊，有好多人都好懒咯，即系就咁摆咗个西瓜入去咁样谂。唔会揩到嘢嘅，横掂佢切到嗰个平面，应该都即系唔会掂到其他食物啦咁。咁、但系有时细菌嘅嘢咧，即系滋生起上嚟咧，可能你系揩一揩或者你摆得附近嘅嘢咧，都会整得到啦。 细菌最犀利就系咩咧？我哋肉眼睇唔到啊，阴公。 係啊，所以大家要好小心呢樣嘢啦。咁而最後一個 tips 就係咧，冷藏嘅時間咧，千祈咧就最好唔好超過12个钟头。 嗯。 咁咧最好唔好多過12个钟啦。咁即係我其實最好就即日食啦，因為你買翻嚟雪咗佢夜晚就好食啦。 嗯。 咁另外咧，佢就話咧。如果真係食唔切的話呢，都唔好超過24小時。 嗯， 即係譬如我今日切開咗，咁我真係食唔晒嘅，要分兩餐食嘅，咁你聽日之前都好快啲食咗佢啦。因為呢超過24小時呢，即係再滋生嗰個菌量呢，係人體已經頂唔順㗎啦，即係一定就會引起咗啲不適嘅症狀啦。咁所以即係喺呢一個層面上面呢，大家就要小心啲囉。 嗯，哎呀，我真係冇諗到呢，西瓜其實我淨係成日諗住，如果係街市買嘅就盡量唔好買嗰啲呢就切開咗，然後就用保鮮紙包住，因為有陣時都會有啲街市啲商販呢可能去賣半個。咁啊，半個，另外一半個仲擠喺度，就用保鮮紙包住嘅。 嗯， 係啦，咁嗰啲咧，我成日都會諗，希望佢都係盡快買咗佢，咁樣就都 OK 嘅。咁但係我諗下，其實可能都有啲危機喺度啊！呢啲即係啲含菌量都容易超標啊。 係啊，我之前都冇留意，不過咧，我覺得咧，小白你都講得啱，好多人行超市咧都係咧，即係想將另一半咧係圍下嘅，咁買一半就將另一半圍下，咁所以咧其實即係買嘢嘅時候都要小心啲留意咯。我見到超市咧好多時啲 label 咧都會寫個西瓜係幾時切開，或者佢幾時即係 啊有咩？佢有寫嘅咩？ 有啊，佢有个 label 噶嘛，而家有个巴曲嘅，咁个巴曲都会有个日子嘅，即系佢印巴曲嗰个位置啊，咁、都可以望一望咯。 哎呀，我真系冇留意，原来佢有个巴曲嘅。 有啊，如果唔系你点样买咧个西瓜？即系佢唔系就咁包住噶嘛？ 因为我通常 纸黐住噶嘛。 我通常买西瓜咧系一个西瓜咁买啊。 哦，咁你多人食得切啊嘛？我哋屋企如果少人啲咧，就未必食得晒咯，唔系个个食西瓜。 我就通常都系一半切咗先，跟住另外嗰半咧就用保鲜纸包住，就放喺雪柜啦。咁切嗰一半咧就用嗰啲装水果嗰啲盒咧就两个大嘅就放喺雪柜咁样嘅。咁我就可能一晚就因为一家人啦，跟住就食咗半个先，跟住另外嗰个咧就第二日再切咁样。不过头先听完你咁讲话，只可以咩唔好超过24小时啊，所以我都要谂下呢个 pattern 呢个方法咧，可能都要改一改啊。 系啊，总之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食西瓜咧系开心，系好味嘅，亦都消暑。但系咧，即系都要注意一下自己食嘅时候咧，唔好搞到自己有啲咩唔舒服咯。 系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啦，食还食啊吓，咁啊，健康最重要啊。好啦，我哋倾住咁多先啦，转头再讲，拜拜。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寂静长夜某刻骚扰我，凭一句煽动文字划开的往事。如果删走短信可以，忘记了你埋藏心意，怎么我越要放低所愿，你是难过更不知。借住你关心开刀，请你趁早，三个剧本难逃更多苦恼，怎舍得去抗拒你的摆布，求求你退一步。明明望穿了你各种套路，但脑海洗不走你的拥抱，拖拉更难过你可知道，火既正神恶，那烟圈吞了又吐。明知寂静长夜某刻因酒精放肆，才一句说话撩动我心中往事，回复显得我幼稚，不想成为众人非议，偏偏我越要放低所愿，你是难 过更不止，这说你关心开刀，请你趁早，三个劇本难逃更多苦恼，怎舍得去抗拒你的摆布，求求你退一步，明明望穿了你各种套路，但脑海洗不走你的拥抱，拖拉更难过你可知道，火机是神恶大烟圈趁了又逃，原谅原谅永远走不出原路，谁说你关心开刀，请你趁早，三个剧本难逃更多苦恼，怎舍得去抗拒你的摆布，求求你降低难度，明明望清了你各种套路，但脑海洗不走那刻偷偷的拥抱，平日才崇拜我怎么挣脱命数。 谢高俊嘅谢绝关心。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嘅。咁最高嘅气温今日都会去到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嘅骤雨，下周初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嘅。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即系空气好咯。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喂，早晨啊 ，Bobby。 啊，其实咧立秋之后咧，天气明显咧都好似冇之前嗰几个礼拜咁热咯。 系啊，立咗秋咧，其实咧天气都开始凉凉地啦。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一个意欲咧去换季啦。不过如果你讲时装嚟计咧，出边咧其实普遍咧都夏装就梗系大减价啦。咁然之后咧都开始翻啲秋冬装款噶啦。咁但系都明嘅，因为始终香港可能都仲系去到成30度或者30度或以上嘅气温啦。咁大家你话真系着秋装个意欲咧就未必好强嘅。睇住先啦，系咯，我觉得你到睇啱心水咪先至入手买衫咁样啦。喺呢个时候咧，我觉得最好就先準備好自己的衣櫃先。咁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斷捨離啦。咁之前我都有同大家分享過咧，斷捨離唔好講話一啲心得啦，或者係我自己嘅選擇，我會用乜嘢去一啲準則去決定究竟邊啲嘢我要斷捨離咧？咁都分享過嘅。咁我諗就係喺大家換季之前咧，清理一下個衣櫃啦，尤其是咧洗乾淨啲衫咧，將佢收藏好咧，都係一個好緊要嘅步驟嚟嘅。 哦，系啊，我自己都会噶。其实喺转季之前咧，如果有啲嘢咧系即系着咗一段时间，譬如好似啲 cardigan 啊嗰啲咧，都真系会几想洗一次先至摆入衣柜咯。 系啊，因为你真系不能够咧，啲衫可能仲系处于一个唔系最干净嘅状态，你就将佢折埋啊，收埋咗入衣柜咧，咁好似会传染咁嘅，有时都觉得，跟住就好似啲霉霉噏噏咧，好似就惊佢会惹到其他衫。同埋我哋买得靓衫，而家我哋买衫都贵精不贵多噶嘛，咁我谂大家买完翻去咧，其实都系想咧个衣物咧就 keep 得好啲，保养得好啲嘅。不過咧，今日就唔係再教大家去洗衫啦。之前講洗衫都講咗都幾多嘅，輕輕咧呢個 topic 咧之前都掂過下嘅，但係就冇好詳細咁同大家去分享啦咁樣。咁趁住咦都準備換季喎，講下洗衫喎，不如就講下咧洗衫咧，我哋成日都會錯過咗嘅一件事咧，就係咧洗我哋部洗衣機啦。因為咧其實坊間咧都流傳咗一啲洗衣機清洗你部洗衣機唔同嘅方法嘅，咁究竟咧邊啲為之有效啦，或者我哋要注意啲乜嘢咧？咁今日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咧聽完之後啦，就可以花少少時間可以清洗一下你部洗衣機，咁然後咧你啲衫先至會洗得乾淨，因為咧你部洗衣機唔乾淨污糟嘅時候咧，你嘅衫咧其實就你以為洗乾淨咗，其實咧係不盡然嘅，就唔係真係好乾淨。咁你即係都想又係嗰句啦，想件衫 keep 得好啲，洗衣機亦都 keep 得好啲，所以咧就真係唔好忽略洗衣機呢一個嘅一件事啦。 啊，不过海我又唔明啦，洗衣机好多时都系吸食个盖，又或者系密封式噶嘛，咁到底佢入边嘅污渍又喺边度嚟嘅咧？ 嗱，大家即係都明啦，其實因為我哋啲衫點解要洗啫？因為著得污糟，我哋先要翻去洗衫噶嘛。咁你喺衫嗰度，你一定殘留咗好多嘅污漬啊、油脂啊等等啦。咁當你放入個洗衣機度洗，雖然你係會落洗衣粉去清潔你嘅衣物嘅，但係久而久之咧，其實咧嗰啲本身喺衣物上面嗰啲嘅污垢咧，其實就會咧殘留咗喺你嗰部嘅洗衣機嗰度。咁頭先講啦，坊間都好多咧唔同嘅方法點樣去清洗部洗衣機嘅，我哋今日就可以大家咧去講下咧邊啲方法，可以試下喎，邊啲方法大家要小心啲喎咁樣啦。嗱，第一個咧就最我自己都會用呢個方法嘅，因為就最方便啦，叫做就係咧買一啲咧即係清洗洗衣機嘅清潔劑去洗部洗衣機。因為簡單啊嘛，咁就唔使諗啊咁樣啦。尤其是喺疫情嘅期間咧，我自己都幾常用，即係一路 keep 住都有用呢啲方法咧去洗自己部洗衣機嘅。 嗯，咁講緊呢啲坊間好流行嘅一啲洗衣機嘅清潔劑咧，阿海有冇俾啲 tips 我哋咧？點樣可以用得佢好啲咧？ 如果咧真係要用呢啲清潔劑去清洗部洗衣機啦，要注意啲乜嘢咧？咁首先咧就必須要明白啦，呢啲清潔劑咧其實佢都係一啲咧比較強鹼性，而且咧就具有腐蝕性嘅清潔劑嚟嘅。所以咧我哋必須要注意咧就係話唔同嘅洗衣機啦，你唔同即因為個 size 都會唔同噶嘛。其實你部洗衣機就係唔同嘅形式嘅洗衣機啦，我哋都要留意翻就。睇翻你嗰個清潔劑上面咧印住嗰個嘅使用守則，究竟點樣清潔啦，用幾多嘅份量啦，個程序究竟係點啦，都要注意翻。另外啦，就頭先講過啦，因為佢都係腐蝕性比較強嘅，所以咧你喺使用嘅時候咧，記得就戴翻對手套。而最後一點咧就係話啦，你用完呢啲清潔劑啦，洗完你嗰個洗衣機個洗衣槽之後咧，記得啦，我哋就用翻呢一個清潔嘅模式，用清水去洗多次嗰個洗衣機咧，咁先至再用咧就會穩陣好多啦。好啦，跟住啦，第二個方法啦，咁有啲人咧就會講咯，坊間流傳會用梳打粉好似都得嘅，我哋成日都講咧，無論清洗衣物又好啦，洗好多嘢，洗白鞋都好啦，好似食用梳打粉咧都係幾一條 formula 嚟嘅，總會有佢粉嘅咁樣，咁用梳打粉洗洗衣機咧又得唔得咧咁？其實咧都係可以嘅。如果我哋頭先講啦，市面上我哋買到洗衣機嘅清潔劑係強鹼性嘅話咧，其實梳打粉咧佢都係屬於鹼性，不過咧就弱好多啦。佢係啲微鹼性嘅，你當佢清潔劑咁樣使用啦，都係可以嘅。因為點解我哋用鹼性咧？其實咧鹼性先可以分泌到嗰啲油脂啊。我哋啲衫上面咧，其實我哋擺落洗衣機咧，難免都會有一啲油脂，佢會殘留咗喺部洗衣機度嘅。所以我哋咧就用一啲咧鹼性嘅東西嚟到去分解呢啲油脂咧，咁就會比較好啦。梳打粉咧，俾人嘅感覺都係天然一啲啦，咁就又方便買得到，所以我自己覺得咧，用梳打粉清洗洗衣機咧都係 OK 嘅。咁至於點樣洗法啦，咁一般咧，其實你就可以大概用200g啦，即係我諗如果大家家庭使用嘅洗衣機，我諗200g左右啦。咁然後咧，你就開一機嘅水嚟到去清洗你嗰部洗衣機。咁就記住啦，我哋咧就係大概洗佢3至4分鐘左右，我哋可以停一停機先。咁變咗即係話你停機咧，你嗰部洗衣機咧就會充滿住一缸咧，就係有梳打粉嘅水喺裏面啦。然後你就有呢一缸水浸下你部洗衣機，咁你大概浸幾耐咧？大概45至1個鐘頭左右啦，由佢浸一浸先，然後先至再啟動翻嗰個洗衣程序，咁就好似叫我烘機啦，即係叫烘機咁樣洗一轉，然後到最後啦，都係用翻清水洗一轉咧，咁就可以噶啦。到最後啦，就成日都用清潔劑啦，我哋都會有佢粉嘅。咁咧就係講緊白醋啦。咁究竟用白醋去洗洗衣機又得唔得咧？咁嗱，頭先我哋講過啦，無論喺坊間買到嗰啲嘅清潔劑又好啦，或者用梳打粉都好，其實咧佢都係啲鹼性嘅東西嚟嘅。至於醋就係咩啊？醋就係酸性啊嘛。咁唔好忘記，我哋嗰部洗衣機嘅洗衣槽咧，其實係金屬製嘅，所以咧。當醋酸性遇上金屬嘅時候咧，其實反而就會係有腐蝕性啊，所以咧用醋去洗你部洗衣機咧，其實就係唔好嘅，咁啊唔好用醋洗啦。 我都幻想得到咧，如果洗完啲醋之後咧，可能再之後洗幾機衫之後咧，都會覺得啲衫係有陣醋味咯。

covidvaccine.gov.hk。 行政长官会在十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朝早7:08嘅时间啦吓，咁啊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有白元浩小白喺直播室入边同各位听众先睇一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 ，Didi 讲嘢我啊，梗系想听啦，特别系讲交通添啊！早晨啊 ，Didi。 我哋啲花边新闻你想听？早晨啊，小华。 早晨啊。系啊，讲啦，请讲啦，请讲。 冇啦，今朝早咧好好啊，虽然咧我哋啱啱翻嚟嗰段时间咧落大雨啊，咁但系咧咁多条隧道而家都系正常，同路面咧都系冇乜塞车嘅。咁但系咧都提一提大家啦，有两个路面急修咧需要封路噶，就喺港岛区都几日嘅做咗鸭脷洲桥道啦。咁由于有水管急修，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荔枝道嘅快线咧封闭啊，咁啊呢一段路经过小心啦，繁忙时间会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石荫嘅童子街都系有水管急修。童子街介乎禮石樓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都是實施單線雙程行車的。交通消息就是這麼多了。 好啊，咁留意住嗰啲道路維修的情況啊，可能有啲路段咧一兩條行車線會封咗嘅，咁啊大家互相忍讓啦。 系，就最緊經過嗰個位置，你小心啲收收油啦。 一定係塞一塞噶啦，咁你係咪樽變咗樽頸位？塞塞啦嗰啲位。 咁你收路冇辦法嘅，一定要做嘅，好難權衡有時啲嘢係咪先？一定係有好有唔好啊，冇嘢好曬亦都冇嘢衰曬。 啱啦， 係嘛？好似人咁啫嘛。 智者即係智者。 啊，問開你度學嘅啫，小白。 又冇咁講。 我想講啲開心嘢啊。 好啊。 嗱，你啊有兩個好精靈嘅小朋友啊。嗱，介紹你嘅親子好去處。 咩啊咩啊咩啊？ 親子好去處啊。 係咩嚟㗎？ 係啦，喺沙田交通安全公園。免费入场，这个仿真度非常高的道路环境体验做小司机。 诶、欸， 好得意啊！点解我咁讲咧？ 细路仔实中意扮司机 我唔净止睇文字，我直情有上网睇，因为有些人去了之后摆上去咧，成个全程咧直情好像同马路一模一样。 系啊， 咁点解咧？我一阵再解释俾你听啦。咁、啊、其实咧，香港咧。就好少有呢啲免費入場嘅叫做交通安全城啦。 哎呀，仲免費添啊！ 係啊，沙田交通安全公園係全香港唯一一個交通安全公園啊！佢最大嘅分別咧，有咩特別呢？就係咧，呢度咧係有單車踩，不過咁樣你要自己攞單車入去，你唔好諗住去嗰度租單車啊！自己攞單車去玩嘅。 單車過去。 係啦，咪自己攞嘅單車入去踩啦。冇錯啦。咁咧，佢哋有少少嘅遊樂場啦，甚至涼亭啊、迷你版嘅行人天橋都有嘅。咁但係我點解咁講咧？公園裏邊咧。模擬的道路是非常高質的，有交通燈、雪糕筒、斑馬線、迴旋處，甚至是安全島。哇，佢个仿真度咧非常之高噶，咁、哦、如果你上去睇片咧，你睇到啦，哇，简直系同路面咧系一模一样，啲红绿灯系做到好十足啦。 我一揾资料咧，呢、這个交通安全城咧，咁就系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咁梗系真啦啲嘢， 系啊，梗系真， 唔系特别系好似添啦， 系啊，一模一样啊，哇，好得意，好靓咁样，咁小朋友咧就可以喺呢个单车路上面咧自由踩单车啦，咁、玩到攰嗰阵时咧，仲有专用嘅位置咧可以泊好架车，咁佢哋咧可以以行人嘅身份学习正确点样使用。 用呢个道路设施嘅态度咯、 哦。哎呀，都几得意喎！好啦，我揾咗个地址啦。 嗯， 咁啊喺呢个沙田嘅江背街一号。 冇错。 咁啊，即系简单喺边咧？简单嚟讲咧，就真系城门河隔篱。 河畔花园附近。 河畔花园后边嗰个位。 河畔花园好多人都知噶啦，冇错。 系啦，系我都惊河畔花园啲人唔知嘅。 河畔多数都知嘅。 系嘛？元和路体育馆嘅另外。嗰一邊咯，城門河係啦， 有地址天涯海角都揾到噶。你知道揾江背街咧，問人我諗都好多人知噶啦。沙田交通安全公園，咁啊好近啫。如果你話搭港鐵嘅，港鐵就喺沙田圍站啦 B 出口啦，咁啊就行十分鐘咧。就可以到啦。咁、開放時間有嘅，你唔好諗住啊咩時間入去都得，太早又唔得，太夜又唔得噶。佢開放時間咧就係每日嘅朝頭早八點至到夜晚嘅十一點鐘嘅，呢個就係開放時間。 都開好耐喎。 係啊，真係我睇都唔錯喎，個仿真度咧非常之高啊。咁但係一個問題就係、是、咧，就唔係諗住去到嗰度租單車啊，你要自己咧攞住個單車入去入邊玩啊，入去入邊踩咁咯。咁、有兩個小朋友，但係其實佢都係咧講咧適合係四歲以上，我哋太細個又唔知咩事啊嘛。咩、叫交通？灯阿爸爸啊嘛，乜应该知嘅四岁都，但系佢就系提议咧，大约系四岁啦，四岁以上都可以玩嘅。 嗯， 因为你都系介绍俾佢听，嗱呢一啲咧就叫做安全岛啦，呢、一个回旋处啦咁样，又有行人天桥啊，哇真系好正！ 哇，有埋行人天桥添， 系啊，迷你嘅行人天桥。 哎呀， 系啊，好得意啊，所以好多人上网睇下，系唔错嘅呢一个设施真系好好，我觉得几好啊！嗱，惠民嘅设施令到大家都开心啲，咁希望星期六日都唔好话落大雨咯。 系啦， 不过好得意嘅，有时咧。朝头早落大雨落黄雨，咁下昼咧就反而好天啊！你觉唔觉啊？ 啊，觉啊！而家啲天气咧突如其来啊，突然好大雨，突然好晒咁样嘅。 系咯，好似琴日咁样啊！黄昏嗰阵时候，哇，明明系有太阳啊嘛， 四点几嗰 阵 时 嘛，突然之间黄雨，好彩咧，我喺屋企闩窗闩得切，唔系湿晒。 系最紧要路上面嘅人咧，大家都系有遮或者揾到个地方匿一匿先。 不过呢个市夏天其实咁样讲，一定要带定把遮喺旁身嘅，唔系真系成身湿晒 嘅。啱嘅， 系咪？ 好啦，我哋倾住咁啦先。 好啊， 唔该晒 Didi。天气方面问问阿奥善，早晨啊奥， 喂早，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早，喂你要快啲讲有咩杂杂打你个电话， 系咩？依家咧，依家 好啲，系啊，不过你都快啲讲啦， 系啦，咁啊，今日咧都系阴天啦吓，咁啊，依家广播道都有雨嘅，咁今日大备雨具啦，咁啊。天气情况都唔太稳定啦，应该时常都会有骤雨啦，骤晴嗰一面都见唔到啊，只系得骤雨嗰一面啫。咁啊，收音机旁边你啦，如果唔想好似头先 Didi 咁样讲啦，话喂黄昏嘅时候咧，琴日突然落大雨啊，所以咧都麻烦少少啊。咁今日咧就做足准备功夫啦，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 好，唔该晒哦。咁啊，如果拎定啲即系叫做雨，都嗰啲叫做咩遮啊、水靴啊、雨褛啊呢啲啊，唔使惊啦吓。好，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3度嘅，都热啦吓。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以及咧就系酷热嘅。而家2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15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梗系有我哋晨光大学啦。今日我哋嘅讲师系边个？系 Jerry 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Jerry 啊，你作为经理人一定会解答好多呢啲相关嘅问题嘅。我今朝都有一个好奇嘅地方咧，就好想请教下你嘅。 我唔担保我一定解答到啊，不过分享一下意见 OK 嘅。 嗱，因为咧经理人应该就会见证咗好多，即系无论系电视圈啦、影坛啦，或者系歌坛咧，都会有好多呢一个状况。讲紧嘅咧就系一啲重新演绎啊、重唱啊、翻唱啊、二度唱啊，又或者系咧翻拍、重拍嘅呢啲作品。啊，其实咧系咪真系拍开有条路咧？定还是呢个系一个趋势同潮流嚟嘅咧？ 我觉得阿 Bobby 你讲嘢真系好好咯，你真系样样嘢都谂过先讲啊。因为如果话呢个topic， 如果同身边啲朋友讲咧，即系特别系，譬如你见到有位，譬如歌手翻唱一首歌嘅时候啊，或者见到有间有个电视台啊翻拍某一啲嘢咧，通常我哋第一个形容词都话，佢又拎翻啲旧嘢出嚟翻炒、啊，咁好似咧成件事就被贬低咗嗰个叫做艺术啊或者娱乐嘅价值咁样，咁所以你话你纯粹你净系话啊翻拍啊重拍啊，即系我听落去嗰个感觉咧好舒服啊。 我好奇啫，同埋我自己作为观众或者听众咧，我对于呢啲翻唱或者重新演绎嘅影视啊或者歌曲作品咧，我完全冇反感嘅，我反而都几期待添。 喂，咁我不如我問翻你先啦，你作為譬如我先講歌咁樣嘅，因為歌就相對嗰、那個，因為聽歌容易啲啊嘛，即係一首歌幾分鐘咁樣係嘛？你話電影啊，甚至乎電視劇就會嗰、那個時間你要去欣賞翻個作品會耐啲啊嘛。我問翻你啊，如果你聽到一首歌係重新演繹嘅，不論嗰首歌係自己嗰位固定歌手自己嘅歌，或者佢翻唱人哋嘅歌，喺你嚟講，你會覺得應該係？有冇一個時限呢？喂，譬如話，十年前嘅歌，喂，都仲係好新啫，你唔好翻唱啦，係要翻唱，起碼要重新演繹30年前嘅歌啦，或者好似即係香港我哋有個其實有個指標嘅定位為要過咗25年咧，譬如車咁計先至為之古董車嘅。咁你會唔會話喺你嚟講做一個聽眾，你會 prefer 你會選擇啊要去到咩年期或者要有幾舊先至重新演繹，你個興趣會特別大啲呢？ 我自己覺得呢，如果是翻唱，我講了歌曲先啦，翻唱別人的作品或者是翻拍，譬如這幾年都很興啦，韓國的電視劇可能呢就泰國有拍，內地有拍，即是翻拍同一個劇本啦，這一類呢，如果是不是屬於自己本身的出品呢，我又反而覺得就算隔得近都冇所謂，因為其實都反映住一個潮流，即係呢度興完就嗰度都興，咁就用返嗰度嘅元素同埋語言去流行啦咁。但是如果呢是自己的东西不停地重复去出不同的版本呢，我就反而有点抗拒的。觉得如果隔得太远就好像哇是不是懒啊，为什么做一样东西出来搞10个版本啊，即是是不是不够 creativity 啊，为什么那么懒那么 hea 呢，我就有这个感觉咯。 OK, 好，咁我分，因为嗱，即系冇话呢个真系唔知可以分到几多个 point 啦，我谂到乜讲乜啦。头先你讲嗰个就好重嘅，其实如果系拍举例外国嘅嘢或者唔同国家拍翻其他国家地区嘅嘢咧，咁呢个就唔可以，我喺我嚟讲我就唔会叫佢做翻拍嘅，即系甚至乎唔系重新演绎咯，只系一个唔同嘅演绎咯。因为其实咧，譬如我好简单啫嘛，如果我哋我唔好讲中文。英文添啦，你香港都有唔少朋友睇日劇或者睇韓劇啦。咁但其實咧，有部分有唔少嘅觀眾咧，因為我都認識唔少嘅朋友咧，佢哋好抗拒睇一啲佢哋聽唔明語言嘅作品嘅，即係佢哋話，譬如話，我睇電視劇，我都係想輕鬆啫，我主要集中精神睇字幕，咁所以佢哋有少少即係呢一班嘅觀眾會被即係拒諸門外啊。咁所以其實呢啲大家都知道嘅，咁所以啲製作公司就會有時諗啊，如果嗰、那個版權唔係天價嘅，咁我計得掂數嘅，我攞嚟喂我攞一套韓劇，咁我拍呢、這個廣東話版，咁嗰、那個受眾其實都有唔少嘅，咁其實講到尾都係計數啫，咁所以呢啲就唔算咯。咁至於你話翻拍真係一啲舊嘅作品啊、特別係同地區啦。頭先你講咗，你話喂係咪真係冇橋啊？係咪真係創意欠奉啊？即係江郎才盡啊？我就唔會用呢幾呢啲咁樣嘅字眼去形容，因為點解呢，喺個市場上面其實做創意嘅人好多㗎嘛。咁可能我江郎才盡啫，我冇橋啫。咁但係市場上面仲有千千萬萬嘅我㗎嘛。咁公司唔一定要用我㗎嘛，可以用Jerry A、Jerry B、Jerry 咁其他嘅 Jerry 去做呢樣做創作㗎嘛，係咪？咁但係當然啦，要揾到一個好嘅，揾到一條好嘅橋啊，要揾到一啲好嘅創作人，咁其實亦都唔係真係周街都隨手執到啲翻嚟嘅。做創作啊，做加埋做製作，其實都需時嘅，唔係話咁容易咧去接受到新嘅事物嘅。我講緊包括觀眾，亦都包括投資方。咁所以咧，永遠咧一年十二個月入面咧，雖然你有十二個月好快過啦，總有啲時間咧會有啲盲點嘅。特別係咧，有時我哋要趕時間啊，譬如話喂，新年檔期咯，一定要拍啲新春喜慶劇喎，或者喂暑假咯，一定要拍啲暑假劇咯喎。即係其實做整視作品咧，歌曲又好，電視劇又好，都有叫做有少少季節性嘅。咁變咗，如果我譬如我而家 plan 定，喂，我下年嘅暑假，我唔知出咩喎，好多時咧就會開始去諗舊嘢啦，就叫做我逐啲講嘅叫做翻炒啦，就攞啲舊嘅作品嚟做啦。咁我舉例咧，其實其中一個咧喺香港大中華地區啦，因為包括埋大陸啦， 其中一個最多翻拍、重拍、重新演繹嘅其中一個劇目咧，就係、是、大家都應該家傳户曉嘅，大家都熟悉嘅《倩女幽魂》。 系 嘅，呢一個電影啦，呢、這個劇目咧，我諗翻拍過我就唔記得咗啦。其實我之前有睇過嘅，應該翻拍咗十幾次嘅啦。如果唔過廿次嘅話， 嗯， 咁但係咧，我喂嗱、你同我就覺得喂又《倩女幽魂》啊咁樣。咁但係你先唔好，我先唔好講新世代啊。嗯、啊呢啲咁家傳户曉嘅劇目咧，包括你話《倩女幽魂》又好，你話《天龍八部》又好，或者有好多好經典嘅劇目咧、嗯，真係唔講你都真係唔知啊。係每一次拍，係每一次都咁收得嘅、嗯，即係差唔多係即係收視嘅保證嚟嘅，即係跨到咧係不論邊個做。唔理係 Barbie 做又好 ，Jerry 做又好，總言之，一見到倩女幽魂咧，就坐定粒六咧，一定係有翻差唔多係叫做基本嘅收視噶啦。咁、 嗯、 我當你去到某一個情況嘅時候，冇橋或者未諗到或者趕唔切一檔期嘅時候，咁其實你攞一個舊嘅版本出嚟，就睇下投資方，睇下製作公司話，今次咧我要勝過前人，搞大佢啊！我要成為咧呢一個翻拍嘅劇目咧。最成功嘅，定係話喂唔好諗啦，我用有限嘅資源將佢拍咗出嚟，頂住個期先啦。因為講到尾，你成日聽我講啦，生意嚟噶嘛。 係啊。 咁但係好明顯，唔係淨係話投資方做生意咁簡單，一次又一次不停咁樣拍咗十幾次嘅時候，都有基本嘅收視保證。咁其實呢一個亦都有少少，其實變相咧有少少叫做市場主導嘅，即係個市場話俾你聽。你拍多三次五次都有人睇嘅時候，咁我哋又唔會淨係會將嗰個責任捧曬落去投資方，話佢哋冇創意咯。咁我覺得成個市場咧，好自由嘅，但係係雙向係互相影響住大家嘅。咁呢個就係喺電影嗰一 part 咯。 嗯，咁所以其实都冇话原来系嗰个创作者自己主导喎。我初初成日以为咧系，我哋即系拍乜，咁观众就睇乜啦。咁但我都忽略咗一样嘢，就系学你话斋投资方啊，又或者系啲听众观众嘅口味。喂，咁如果系咁咧，其实点解唔试下做呢一条桥咧？我成日都好好奇嘅，可唔可以系譬如我当本地啦，电视台 A 拍完一个剧啊，咁多人攞嚟比较啊，又话收视又话呢样，咁电视台 B 拍翻同一套剧又得唔得咧？有冇试过咧？其实 嗱，有冇试过？我唔敢肯定，因为即系虽然我年纪有翻咁上下啫，我都唔记得咗好旧好旧，即系七八十年代嗰啲嗰兩個電視台嘅互相嘅交往嗰啲，特別係娛樂製作啦。咁但係你如果你講到要跨平台咧，咁你其實就變咗有兩樣嘢咯。因為第一樣嘢就係講緊個版權啦。係。因為你唔想咁核突噶嘛，即係同一個題材，你又唔問翻阿 B， 唔問翻阿 A 買個版權，咁你其實件事好核突嘅，好肉酸嘅，好少家嘅。咁但係當你要買版權嘅時候，喂，我又唔中意。因為當你個市場上面，如果大家互相競爭緊嘅，只係得個一兩三個平台，咁我買你好似好核突咁樣啊嘛。咁、但係咧，如果係嗰啲經典嘅劇目咧，通常嗰個劇目係唔係由某一個電視台或者某一個電影公司去持有噶嘛？可能係嗰個原著人持有嘅，或者係某一間獨立公司持有嘅。咁變咗我去買嗰個版權，我可能我啖氣冇咁難啃啊嘛。所以我會覺得係咁樣咯。 如果講到話唔係嗰啲電視台自己原創嘅劇目啦，譬如話好似頭先講嗰啲係某一啲小說改編嘅劇目咧，就可能會比較常見啲咯。呢邊拍完就嗰邊拍咁，不過就未必會好近嘅檔期咯。 近就一定唔會近㗎啦，因為你一近嘅話，即係如果你講真真係三幾年同一個特別係新嘅劇目三幾年就翻做咧，就真係除非就好似你頭先第一 part 講嗰啲，就係、是、買外國。或者唔想就外國都有買過香港嘅版權㗎，即係買版權嚟演繹一個唔同語言嘅原創，咁就唔會有一個種叫做即係翻炒嘅味道囉。咁呢個就係、是、即係電影啦電視劇啦。咁但如果你話講到歌呢，其實我又調返轉啦。我呢、這個我個人嘅睇法嚟嘅。我覺得呢歌呢翻唱歌呢同電影電視劇就會有少少唔同嘅。翻唱歌好多時候會係由個歌手 去主導嘅，會係我覺得會係個歌手，嗱、呢、這個我覺得，但因為我真係唔知道，跟住咁大個 market， 我真係知唔曬咁多細節啦。係可能個歌手聽到有首好舊嘅歌、或者甚至乎有首舊嘅歌，舊到佢自己可能個歌手好後生嘅，好年輕嘅，佢都未聽過，原來有首咁樣嘅歌嘅，佢突然間聽到。哇！或者佢喺度，可能佢突然間有啲情感上嘅嘢，去揾歌聽嘅時候，揾到一首好舊歌嘅嘢，切合到佢自己當時當刻嘅一啲情感咧，可能係好多時候，我覺得係會由個歌手去主導，就係、同可能同佢嘅唱片公司講，或者同經理人公司講，哎呀，我啱啱聽嗰首歌咧，哇！直情係啲歌詞同埋嗰個旋律。雖然係可能係八十年代嘅，咁但係咧嗰個 melody 都好近我想要嘅嘢啊！我可唔可以買個版權翻唱啊、重唱，等我重新演繹啊，做過啲重新編曲咁樣？咁我覺得，因為始終音樂作品咧表演出嚟嘅喺鏡頭前面只係得歌手一位，咁變咗我會覺得嗰個歌手同嗰首作品嗰個聯繫咧，就會比起電影或者一套電視劇嗰個聯繫會更加深嘅。咁、所以我就會認為係好多時候，如果係重新演繹一啲舊歌經典名曲咧，就會係歌手主導嘅次數比較多啲。因為如果我作為經理人咧，如果我同我歌手講，哦喂 ，Barbie， 你係我歌手，不如你翻唱鄧麗君啲歌啦，咁可能你話喂鄧麗君咁，我可能我覺得我唔係好適合唱嗰啲歌，嗰啲歌咁好聽咁難唱，我未必可能演繹到一半嘅功力嘅噃，咁即係好少可就我會叫啲歌手去重新演繹人哋嘅作品或者啲經典作品咯，我會覺得係好多時候喺我嘅經歷之中咧，係歌手自己去爭取就多啲嘅。 明白啦。咁所以咧，即系今朝早同阿 Jerry 倾咗咁多咧，都大概有个保姆知道啲嘢点样发展嘅。咁啊，期待未来啦，无论歌影视啦，几个圈子都好啦，都会有更加多创新嘅作品啦。就算系翻唱，其实都有好多重新嘅制作创意同埋概念摆咗落去嘅。 我觉得特别系啦，其实特别系唱歌咧，其实因为翻唱得咧，即系不唔系净系唱歌噶啦，所有嘅影视作品都系翻做得嘅话，重新演绎嘅话，其实当中摆落去叫做重新编曲啊，或者重新有啲细节啊，唔同嘅场景加插落去咧，其实当中入边嘅心机咧，唔会容易得过你重新拍一套嘢嘅。咁所以如果当大家听众观众见到啲重新演绎嘅作品，其实都可以花翻等同咁多心。去睇下我哋本地香港嘅创作人嘅心血结晶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Jerry。 好，唔该晒， 唔该晒 Jerry 同埋 Barbie 啊，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30啊，先听听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保安局表示，高度重视近期有香港人怀疑被诱骗到柬埔寨、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被禁锢从事非法工作，提醒市民小心求职骗案。又话由今年一月至今，入境处同警方分别收到17宗同12宗求助个案。保安局话，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收到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按求助人意愿协助向当地警方报案。小组了解其中12个港人已经安全离开当地，会积极跟进仍然未离开当地的求助个案，继续同当事人家属、香港警务处、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当地大使馆、总领事馆保持密切联系和跟进个案。保安局又说，警方接获相关报案的时候，会同境外执法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并透过国际刑警的平台联络海外执法机构交流情报和协助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昨天在天津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立共同主持中日第九次高级别政治对话会议。杨洁篪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之间的基本信义， 日方应该着眼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长远利益，树立正确对华认知，奉行积极务实理性的对华政策，坚持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并恪守中日四个政策政治文件和政治共识，和中方一起增进政治互信，摒弃零和思维，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更成熟稳定和健康强人。俄罗斯国营通讯社报道，以俄控克里米亚为基地的黑海舰队撤换指挥官，外界分析有关人事安排可能同克里米亚一处军事设施的军火库早前发生连串爆炸有关，俄罗斯官员指责有人破坏那个军事设施。另外，一个航道监测组织表示，当地星期三再有三艘船只驶离乌克兰在黑海的港口，令根据粮食外运协议出口乌克兰粮食的船只增加至24艘。根据协议设立的联合协调中心就表示，较早时一艘运载8000吨粟米的船只和一艘运载7250吨葵花籽油的船只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前往土耳其。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说，大使馆方面已经要求美方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俄方代表团成员发放签证，以便他们出席9月举行的第77届联合国大会。安东诺夫在一个电视节目上说，俄方要求美方履行作为联合国总部所在国的义务，立即发放有关签证，又说美国一再为俄方的工作访问制造麻烦，包括在联合国的工作访问，俄方坚决要求美方确保出席第77届联合国大会的俄方代表团全体成员能够顺利入境美国。安东诺夫又说，他会在当地星期四再次前往美国国务院，就俄方代表团的签证问题和美方交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永隆街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就是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永隆街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嘅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红桥对出。咁喺封路方面，鸭脷洲桥道因为有水管急收，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利枝道嘅快线系需要封闭。另外，石荫嘅童子街都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礼石流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复诊唔使再带扫描影像，真系好方便。 系啊。政府的医健通已逐步扩展到将放射图像和中医药资料纳入可互通资料的范围，医生的诊断更全面和准确，亦可以避免病人重复检查， 得到更适切的治疗，还推动中医业界迈向电子化。 医健通为你提供更全面、适时和准确的终身电子健康记录， 事不宜迟，立即登记啦。

咧？ 我哋细个嗰阵时噶嘛， 系啊，我细个听好多噶呢、這个。 系啊，咩诶？佢、个广告临尾嘅时候， 佢搬三样嘢， 弹咗佢张卡片出嚟嘅，我记得系 叫做嘟嘟搬屋， 佢搬三样嘢嘅啫，搬屋、搬厂、搬 写字楼啊嘛， 冇啦，佢冇讲搬其他嘅， 都够佢做生意啦。佢自己都搬入深水湾可能， 搬厂喎。搬廠好誇張啊！你諗下，嗱，我哋三個都未做過工廠啦，搬廠咧真係夠佢食噶啦！我想講個月，你話搬屋咁啊，依家個個都住得咁細，可能二百尺佢再搬細啲150尺咁先算。咁你有幾多家當啊，或者幾多家私、 你哋僆仔嘅時候咧，搬屋叫做咩嘅？即係我哋唔係叫做搬屋噶嘛，我哋叫做搬竇啊！ 啊，搬竇， 即係我住嗰個竇啊嘛，係啊。系、我仲系搬豆啊，搬豆啊嘛，个豆字噶嘛。 系，不过搬豆啊，好似个感觉冇咁好、啊。虽然搬屋咧都有好有唔好，可能大搬细有阵时细 搬 大啦。搬豆应 该系70年代尾，似系嗰个年代嘅。 因为嗰阵时我哋用我哋住嘅地方偏向于细、即系叫做。 所以咪咩九斗九斗嗰啲啊？ 系啦，龙床不及九斗啊嘛。 系。 咁我哋用个斗字形容自己间屋嘅啫。 咁依家咧， 自己间屋都唔系一间屋，只系一个。 而家叫宅梁宅， 系啊。 搬宅。 你依家越搬越大啫，依家好多人都越搬越细嘅，同埋依家嘅居住环境，由你僆仔嘅年代、都冇乜点样改善到，系咪先？ 不过搬宅就比较少人讲嘅，一搬宅咧，通常系讲搬阴宅。 哦， 因为我见过好细声， 长知识，长知识， 仲系农历七月。 系，嗱，我又唔知道，嗱，反而咧就 大声事， 讲紧咧就系啲网购啊，嗰啲服务，网购嗰啲服务，咁啊，即系好多人上网买家私啊，成咁样，咁你买完之后都要揾个搬运师傅去帮你搬噶。咁咧网上咧讨论区咧就有一则嘅贴文分享，嗱，你哋两个咧听晒先，咁啊评下你觉得咧师傅啱定还是网民啱啦？网民即系事主啦，咁啊，嗱，嗰个网民咧就买啲地板，买啲家私，我估台台凳凳啦，而且咧要逐一咧搬运有关嘅货物咧入电梯，咁再入单位咁样啦，即系搬入 lift 咁样，可能落咗架货车，跟住逐件搬啦，咁咧。搬运师傅咧就收大概咧$400嘅搬运费，有啲咧太长咧要逐件拆开咧，仲要 extra 再收钱，即系额外再抽额外再收钱咁样。咁嗱，两位拍档你觉得点睇咧？因为原先报嗰个价咧，可能就系$400嘅。 佢原先报嗰个价有冇讲到明，就系话如果太大件嘅就要拆件先？ 我估有啲咁嘅条文嘅，不过我估咧去到叫做搬运嘅过程咧。師傅都覺得唔對路， 哦、 即係佢都覺得喂要加翻少少，如果唔係咧氣難下，或者即係自己蝕底咗咁樣。嗱，我估個博弈或者嗰個情況有啲似係咁。嗱，兩位拍檔聽到呢一則嘅新聞，你會寧願俾錢啦，定還是據理力爭啦嚇？ 我係嗰、那個事主啊嘛， 事主，你想做師傅，你想做師傅嘅角色都得、啊。 兩邊都我兩邊都可以講啊， 係係係， 先講到事主先啦，我俾，我梗係俾啦，因為。有少少自己理虧在先嘅、你之前你唔講清楚， 係啊， 因為而家咧搬運公司其實好多時咧係會事前幫你打價嘅，有一個打價服務噶嘛， 問曬你個環境點樣， 甚至乎如果你話我好多嘢搬，佢、甚至乎可以安排一個人專登有一日上嚟睇咗先， 冇錯， 睇曬成間屋， 係啊， 有啲咩要拆，有啲咩可以搬，有啲咩唔搬得，講咗俾你聽，幾多錢，好清楚嘅。咁如果你冇呢個工序嘅話咧，譬如我淨係搬張牀，咁你就真係要講清楚，話俾佢聽，嗱，我張牀係咩 size， 係，喂，喺邊度買？拆唔拆得？ 屋苑隔 lift 有几大？ 公寓隔 lift 有几大？新屋嗰边使唔使上楼梯？要学讲清楚噶嘛？如果要行楼梯，逐层计噶嘛？ 系啊，其实啲师傅咧，或者叫做搬运公司咧，佢哋好醒目噶。佢哋甚至乎睇西睇嘅时候咧，我去埋你屋企附近睇下边个位置我上到车。如果你屋企全部都黄双黄嘅，佢真系同你讲喂，唔好意思，你真系过100米我先至可以落到车。咁嗰、那个喂，你床如果你搬床真系辛苦，咁嗰啲位置你都要俾翻。 系啊，我记得咧有一次又系喺啲二手交易平台咧，想买一张玻璃台啊，咁、最后咧就因为人哋都唔知移民定系搬屋咧，嗰啲玻璃台咧九成新，好靓嘅，咁啊同屋企人商量过，咁啊买啦，买嘅时候咧我就唔系用搬屋师傅啊，我有一个朋友仔啊长期做呢啲搬运嘢嘅，咁、我打俾佢啦，阿强咁先生，喂阿强。 有生意啊，接唔接啊？咁样好 friend 噶嘛，因为由细识到大，佢话啊好啦，帮你啦咁样。咁我以为啦，即系我同阿强两个人夹手夹脚搬就 OK 啦。原来咧搬一张玻璃台咧已经好繁复。首先咧，佢用咗咧大概五至十分钟咧，攞嗰啲摸住嗰啲纸啊， 嗯， 系咁捆。哇！佢已经超熟手。佢首先咧将张台咧摆喺个板车嗰度啦， 嗯， 跟住话嗱，阿 O。咁样啦，即系佢原先叫我全名嘅，咁因为太熟嘅关系啊，太熟嘅关系。喂，冇啊咧，嗱，你揿住呢度，跟住咧，嗱，我就喐下边个板车，跟住转，跟住就可以将成张玻璃台咧、嗯、就完整 咁包，可以包保鲜纸咁包噶嘛、 哦。我觉得咧。呢啲钱咧，真系要俾人赚嘅。 系啊， 你普通咧，你唔系话两个兄弟或者两个屋企人咧，家庭成员夹手夹脚咁样抬就得咯、嗯。你一定会冚花啦，同埋咧，你知门口啲保安噶啦，好惊你冚花嗰度玻璃门嘅。 系啊， 即系佢成日都会话：，喂，小心啲啊！你做咩啊？咁样。咁总之咧，成个过程入边咧，我觉得咧都系我都系倾向师傅嘅。系啊，我倾向师傅。 题外话，正阿 O 讲到话，搬屋嘅嗰部 lift 系啊， 你有冇留意咧？新屋苑嗰啲 lift， 特別係貨 lift 又好，或者嗰個客 lift 都好，特別係貨 lift 啊，佢一定係用啲板圍曬嘅。 哦，係啊， 點解咧？ 跟住整爛咯。 你新居入伙啊嘛，嗰、那個屋苑係新噶嘛，即係好多人會搬入去啦。你有冇留意呢一棟大廈或者呢個成個屋苑呢部 lift 咧？嗰啲板係咁多年都唔會拆嘅， 係咩？ 我屋企已經係啦。 拆㗎？ 嗰個貨 lift 咧，喂，住咗咁多年，我未見過部 lift 究竟係點樣嘅。 你屋企大先有貨 lift 啫，依家今時今日咧，有啲咧。一梯咧46伙嗰啲咧，货 lift 又系佢，客 lift 又系佢，佢、 哦、 唯有咧搬入去嘅时候咧就唔系铺木板啊，铺嗰啲阿加力胶嗰啲墙， 即系成或者阿加力胶嗰啲咯， 系啊，木板都唔够砌啊，木板都唔够砌。 我成日话，咁、你整部 lift 原先整到靓嚟做乜嘢咧？因为你整完之后你系唔拆噶嘛，而且唔系话新居入伙期间你唔拆， 系 十几年都唔拆，咁、因为十几年都有人搬屋，佢可以话喂大型屋苑。 有进进出出好正常啊，梁生体谅下啦。 咁如果你有呢个谂法，其实布帘一早唔应该整咁贵。 系啊， 你用木搭咗佢咪算咯？又或者即系总之布帘安全就得啦，完全唔需要考虑美观。 系即系唔需要混石地啊， 系、 咁样 未睇过，从来冇睇过。 哦，系咩？你搬入去咁多年， 其实未睇过。 其实即系隔 lift 嗰个叫做安全嘅问题或者保养嘅问题咧，即系特别系有人搬嘢咧，我又反而觉得系可能系个新搬嚟嘅业主。或者班師傅咧就應該負責翻喎、因為嗱架 lift 咧，其實居民咧即係好似阿鐘哥咁樣，佢應該係有權享有一部靚 lift 噶嘛。好啦，有人新搬入嚟嘅時候唔緊要，咁係個師傅自己好簡單，佢師傅手腳好快噶嘛，可能好簡單嘅圍一圍佢，搬完自己拆翻佢，俾翻架 lift 哥啊，俾翻架 lift 阿鐘哥用。其實應該係咁樣， 有啲都係咁嘅，有啲師傅好醒噶嘛，識得攝住條門罅噶嘛，依家 係啊， 一搬嘢嘅時候係啊，咁啊嗱，睇下啲網民 永遠都唔喐噶，跟住架 lift 網民點講？ 網民咧大概都話師傅曲線啊嚇，要註明師傅太好人啊，逐件搬咧真心好辛苦嘅，師傅收得太少啦，做壞行業嘅規矩啦。咁样，似系个师傅中伏多啲。嗱，网民嘅留言同头先小白中哥或者我自己观点一样，都系师傅都系辛苦嘅。咁啊，人哋用劳力换取，咁你啊，即系亦都系 reasonable 啊。你话搬个屋。几万蚊就话过分啫、即系有啲数你即系你抌咗出去你就要使咯，同埋搬屋咧真系要有好高超嘅技巧嘅。我再讲头先包玻璃台嗰一样嘢咧，已经令我啊完整咁样知道啊，究竟咧点样搬你啲家私，但系又唔整花，又唔整花个 lift， 又唔整花栋门，唔系简单嘅。咁所以、即系大家松手啲啦。 不过都要帮个业主讲翻句嘅。即係可能係個搬運師傅咧，哇嚟到哦咁咩咁多嘢搬啊，又唔早啲講咁樣，可能突然間加價，所以咧都係翻翻之前。應該事先咧、大家傾清楚。 啱，係呢個真係啱嘅，傾清楚又冇交壞啊。 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拍档。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实力可打倒数百趟。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样。笑着过，然而大个错，不过然走过，信即觉，乱共乱行。 千个心中之处。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旧。哇哦，笑着过，然而大过拖不豁，仍走过新职干，乱碰乱行，主角都有份错，最新一卷。明高不会怯懦，再打一棍，和年月去不可，靠得上去作乐。穿过去，我身边每一位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究竟勇敢无惧。哇！继续过，然而那个错不豁然走过，信即干，乱步乱行，主角都有份错。最新一卷，能力直升一波。 信之卷啊， 成日都咧会耐唔耐又揾到呢啲嘅调查报告啊，呢个同人冇关，都有少少关系，呢个同雀仔有关嘅，咁啊同呢个麻雀嘅数目有关，大家都听过啦，咁啊其实观鸟会咧就每一年都会做类似咁样嘅研究，咁咧就去评估一下香港嗰个雀鸟嘅数目， 麻雀嗰、那个 冇错啦， 睇过少少， 其中一个咧就系麻雀啦，咁啊麻雀嗰个数量咧根据翻佢哋嗰个统计咧，其实啊就比上年度咧。就回升翻少少嚇，咁啊最多麻雀嘅地區咧就係深水埗區，咁啊嗱，佢咧就呢個報告咧，我都收到佢哋嗰個叫做嘅傳媒用嗰、那個記招嗰、那個，咁我咧就一見到嘅時候咧，其實佢有好多咧，因為佢做得唔係好耐啊。佢做得咧，其實都未夠十年，咁啊變咗咧，佢而家有好多佢哋都話，譬如麻雀嗰個成因啊，麻雀嗰個多同埋與少嗰個成因到底個關鍵喺邊度咧？其實佢哋暫時未有一個咧好清晰嘅方向話到俾大家聽嘅。咁但係佢哋咧有啲就話到有機會係本身一種嘅雀鳥，佢正常嘅搬遷。或者正常嘅減少，正常嘅多，咁佢哋都要再可能做多十年八年，有更加多有力嘅方法，因為其實佢哋都很好㗎啦。佢哋就係同返喺咁多年以嚟做咗普查嘅時候，就同返天文台嘅天氣呢去做一個對比。不過呢就揾唔到有啲乜嘢特別嘅關聯， 暫時未揾到字。 係啦係啦，咁但係唔緊要嘅，咁等佢哋繼續做多啲先啦。咁我哋 好簡單嘅啫喎。 點啊？ 地方唔夠大咯，咪搬咯。嗱，歐搬屋咪就係地方唔夠大，咪搬屋咯。 好似間搬屋公司咁啊！你講多次啊。係 啊，地方唔夠大咪搬屋咯。 歐搬屋，歐搬屋好似一間搬屋公司咁啊。 搬屋搬廠搬寫字樓都話歐搬屋， 都話越搬越細啦。 所以 揾呢兩年疫情嘅緣故，越搬越細。唉，你哋又唔知咩唔开心事，当系开心事咁去讲，你系几咁尴尬？收到好多短信啦，个个都话恭喜，我想话唔好恭喜字啦。我可能由一千尺搬翻去一百尺咧， 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啲雀仔一样嘅，疫情期间揾食少咗，所以佢揾一个搬去一个揾到食嘅地方咯。 系 深水埗区多乜嘢？ 系啊， 都老人家 啊 嘛，老人家中意做咩啊？ 我谂到嗰两个字唔系咩？有个恩字，我谂起嗰个， 唔系嗰啲，我哋唔系讲嗰啲啊， 系啊，唔喺嗰区啊， 深水埗啊，报纸都咁写，唔系讲笑，讲笑，系 咁啊，可能搵唔到食，因为老人家多啊嘛， 嗯， 我成日见啲老人家咧都坐喺度咧。即係同啲雀傾下偈啊，咁樣噶嘛，有時啊，可能即係得閒就啊，可能買磅麵包咁樣，咁樣噶嘛， 係啊，即 係揾到食咯，啲雀覺得。 其实呢麻雀呢都有肥有瘦。如果大家真係想学下观鸟嘅时候先睇麻雀。麻雀市区嗰啲呢有啲真係肥啲啲㗎喎。圆咕碌咁样㗎喎。好瘦嘅麻雀呢我都见过。 哇贫隻喎嗰啲。 係啊你真係瘦到成条藤去形容嗰啲麻雀其实都不枉。因为佢真係呢原来麻雀都有分有啲肥雀有啲瘦雀。可能亦都关乎即係麻雀界可能有啲叻啲有啲渣啲。 会唔会係。瘦身啊，減肥啊， 我諗佢哋 女士嚟嘅嗰只麻雀， 不過佢哋個上落差幅唔會太大嘅，即係只麻雀嗰個 係 體型係嘛？ 係嘅，係都唔會話有啲都大嘅，你即係巨無霸同咩咁樣 都唔敢講嘅。譬如老鼠講開前兩日講老鼠， 又講冇啦，講咗兩日啦，仲嚟啊！ 因為老鼠個體型咧，真係可以相差好大。咁你話見過有一隻貓 咁大 老鼠， 其實我都見過貓咁大隻老鼠啊！ 真係個體型原來可以相差好遠。 係啊， 但係咧，我近排咧見到一啲咧超迷你嘅品種嘅老鼠，超細喎， 嗯， 細到點咧？好似你部手機咁細，再直鋸一半咁細。 哦， 即係我唔知係咩喺馬路上邊又係。咁样经过咧，我以为 系嘛， 未大定啫系嘛。 咁点解会有未大定咧？如果灭鼠工作系做得好，嗱唔使静嘅，我问下啫。 因为 我问下啫， 因为未去到港区啊嘛。 我问下啫，系你哋都唔系你哋嘅知识范围答到我嘅。 我哋讲翻观鸟，讲翻观鸟。好啦，观鸟咧系一个好好嘅活动嚟嘅，大人细路都啱。咁如果你话喂，我想学观鸟，咁啊点搞咧？有啲嘅叫窍门嘅。窍门咧就准备有一个望远镜，唔使嗰啲咩要睇木星啊，唔使嗰啲天文望远镜嘅。其实咧，根据翻资料，一般嚟讲咧，大概1000蚊楼上、2000蚊楼下嘅望远镜咧，其实都已经可以咧市区嗰度观鸟。因为香港嘅市区咧，其实都有好多咧就特别嘅品种咧。其实鹦鹉有阵时都会喺市区度。 系喎，系喎，系啊，我都有见过一次。不过我惊嗰只鹦鹉系走失，我都有喺树上边见过一次呢一类咁。 系啦，系啦， 灰鹦鹉嘅品种 都有啲野生嘅咁样。咁同埋大家咧就可以，如果真系谂住有心观鸟嘅话咧，可以就着啲素少少颜色嘅衫， 嗯、 因为太鲜艳咧，其实就会令到佢哋就抢咗佢哋，因为佢哋有容易睇觉得警戒啊咁样，咁就会飞走 咗。咁我想唔想着绿色啊？即系扮埋棵树、 扮树、扮草都 吸引佢过嚟系嘛？吸引佢过嚟咁。 系啦，咁啊呢啲几好啊，同埋唔好谂住你观鸟嘅时候有喂雀仔咯，影响生态啊呢啲基本 A B C。 系啊，咁啊大家即系礼拜六日如果冇风无雨嘅时候咧，观鸟 啦。 所担当嘅独特角色，但佢同时强调，前副总统到国会山庄作证系史无前例。他必须权衡当中的性质。彭斯的顾问在六月对委员会表示，特朗普在任总统的时候曾经向时任副总统彭斯施压，要求彭斯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彭斯本人就曾经表示，特朗普错误认为副总统有权扭转选举结果。国会山庄去年被示威者冲击的时候，彭斯正是同议员进行确认选举结果的程序。特朗普一再否认在事件中有任何不当行为。回来本港，政府表示非常关注油麻地母婴健康院停车场铁闸倒下压死一个43岁女保安员的事件。劳工处已经展开调查，查找意外成因和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建筑署和机电署即日展开巡查行动，检视所有政府处所和类型大型电动烫闸，特别是手动模式相关装置，确保可以安全供人手操作，避免同类意外发生。预计检查行动在两个星期内完成。死者的妈妈说，事发至今政府部门和母婴院都没有联系过他们。他表示，根据警方所说，母婴院的电闸已经坏了两星期，需要两个人才可以推动，但闭路电视所见只有他的女儿一人推铁闸。个女儿是屋企的经济支柱，在经济方面感到十分彷徨。

八点十一分啊！今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啊！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中午好，小白你哋好。 系咁啊！星期四，有啲人觉得愉快，有啲人觉得一般般。嗱，美股咧嗰边咧就连续都升咗几个交易日啦。咁啊，港股继续呆呆滞滞，今日有冇机会咧杀出重围啊？咁啊，令到港股咧可以更上一层楼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哦，好，先讲下外围先，因为咧美股就真系终于都断咗缆啦，即系咧连升好多日嘅道指都。咁終於尋日咧都要跌啦，三大指數都跌喎。咁點解要跌呢？先講下外圍的咁多嘢俾大家分析一下先。嗱，首先咧就係、是、大家都好期待，就係話究竟啊美國嘅通脹係咪真係見咗頂咧？見咗頂之後又會如何咧？咁樣咁仲有更加關鍵嘅一點咧，就係、是、其實都要即係幾關鍵影響緊未來之全球嘅資金流向嘅一件事，就係、是、聯儲局嘅貨幣政策會點啦。嗱，咁啊真係有啲啟示啦。因為咧，啱啱咧，美國嘅聯邦儲備局咧，上一次公開市場委員會嗰個議息會議嗰個會議記錄咧，就終於有得睇啦。即係諗到咧，即係啲官員講啲乜嘢啊，咁而家可以睇到曬出嚟啦。簡單啲講一句，就係話，如果睇到呢一個會議記錄咧，都反映得到就係話，好多啲聯儲局嘅官員咧，都係對於咧打擊通貨膨脹咧，視為頭號嘅敵人嚟嘅。仲有，即以往都係噶啦，即係通貨膨脹嘅目標咧係2%嘅。咁而家係點樣咧？咁如果你話真係講翻上一次嘅通脹，比預期溫和一啲嗰個都有8.5%，但如果我六月份咧9.1%，咁即係高好多啦。就算咧講個 PCE 嗰個指數咧，即係嗰個平減物價嘅指數咧，亦都係比預期咧仲要高好多啊！咁所以好簡單講一句啦，即係睇嚟而家呢刻咧，即係未咁快咧，就係咧聯邦基金目標利率見頂，只不過係最多講緊咧就加息嘅幅度咧可能會慢啲，速度咧慢少少，但係仲未加完嘅咁樣。咁而家咧就係咁嘅狀況啦。好啦，至於業績咧喺日前咧，咁本來話即係啲 retailer 即係啲零售商啲業績表現都好好噶嘛，本來因為嗰兩間係幾好嘅 Walmart 啦，同呢一個Home Depot 啦都唔錯。咁但係點咧？哎呀，輪盡啦 ，Lowe 咧同 Target 咧就比預期又差喎。咁即係話唔係間間都咁好，咁都係嗰句啦。即係業績就梗係會即時影響即係股票市場氣氛嘅。咁但係又唔係話間間都差嘅 ，Cisco 亦都比預期好啲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咁又開始大家又會質疑咯，咦？咁即係零售市場、零售商嘅業績都唔係話咁好嘅啫喎，咁樣。咁喺咁嘅環境底下咧，就終於都令到即係個美國股市咧都有啲回落嘅情況。咁但係純粹講個加息嘅預期咧，咁都係暫時都係仍然係即係嚟緊喺九月底嗰轉咧，加息50个点子嘅機會都略略高一啲。咁翻嚟香港當然就好重點啦，即係話藥明舊業績啦，港交所咧最重磅嗰個騰訊，咁有得睇啦。 一陣啊，鐘哥同埋小白啊，逐個業績啊，問一問 Dicky 先啦。 咧就即係外圍就講到咁，咁你話今日港股會點樣咧？咁都係啦，外圍又會影響我哋業績，又會影響我哋，咁跟住即係只可以講。就話低位，我幾有信心講見咗，因為9500。但你話彈力咧，即係都好難講話，有冇一個好大嘅動力啊？分分鐘即係都叫做撐得住、企得定，算係咁樣啦。都跟今日咧交易日嚟講就 企定定有錢剩。 如果阿Dicky咁樣講咧，嗱低位就見到，但係彈力咧就未必。我即刻要問一問Dicky，咁呢只騰訊點算咧？嗱，佢而家咧就收入咧就1340亿啊，但係咧係歷史上。倒退喎，咁究竟佢之前嗰個低位，即係290蚊咁上下，係咪真係低位？咁而家有冇力彈翻上嚟咧？ 好，嗱，先講係佢啲股價先。嗱，即係如果你話喺美國嘅交易時段咧，其實都升翻3%嘅個 ADR 度。咁好啦， 咁啊，講到香港又點樣呢？咁今日會唔會有得企得頂呢？其實影響騰訊嘅股價因素相當之多，業績當然係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啦。咁好啦，真係就咁好簡單講，所謂嘅 top line bottom line， 即係呢一個營業收入同埋呢個盈利表現呢，咁我就會好簡單講，盈利呢都真係比預期差啲嘅。因為其實你話對於佢嘅即係營業額已經冇增長，而盈利有個比較明顯嘅倒退，就算你話非通用會計原則個盈利呢就倒退幅度會少啲都好啦，咁其實都係基本上就預咗跌緊㗎啦。無論增值服務收入啦，網絡廣告收入啦，基本上呢都係全跌嘅。仲有呢啲即係遊戲嘅呢一啲發布量亦都減少咗啦。再加埋呢就內地小朋友就冇得好似香港啲小朋友咁嘩啲打機唔停啦。總之一個鐘啊，星期五六日咁係咁多㗎啦嘛，咁所以呢即係的而且確係慢咗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睇呢，即係樂觀啲去睇幾樣嘢啦。第一就話對於佢哋未來啲短視頻嘅業務呢，睇嚟呢對於佢哋兩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呢，咁騰訊而家都一路追趕緊上嚟嘅。咁當然啦，嗰兩個就係抖音啦吓，同埋快手啦。咁而講到譬如話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啲手機遊戲咁講啦，講吸金力呢，即係全球嗰五個最賺錢嘅遊戲呢，佢仍然手執住牛耳嗰兩個，即係冠亞軍啦佢手嘅。咁所以呢即係差得嚟呢又唔算好曳。咁仲有呢佢股價話曬700，即係見過七字頭嘅港幣嘅股價㗎嘛。咁而家跌到三字頭都曾經冇過時間，某程度上都反映咗好多負面因素，包括盈利增長係倒退啦，甚至乎呢就講緊呢一個南非嘅大股東啊，揸住咁多股票等住佢撳掣沽，哇！淨係佢講話會沽，都已經跌咗成100落嚟啦。騰訊嘅股價都，咁我覺得唔多唔少，簡單啲一句咧，就都叫做反映咗好多未發生，但係其實有可能會發生嘅負面嘅一啲嘅情況，包括係即係大股東可能進一步會減持咯。佢甚至乎減廣告噶嘛，佢話佢會喺場內度喺交易日時段嘅時間咧，就係減持最多就唔多過即係每日嘅成交量或者成交金額嘅5%。咁啊，同之前遠赴減持阿里巴巴唔同，人哋喺場外搞掂曬，唔影響我哋第二市場嘅，佢又話喺呢度搞喎。咁當然其實最後佢幾時沽點樣沽都有變數嘅，佢話佢可以喺場內度沽啫，但唔代表佢唔可以用配售形式，唔可以用場外，亦都話冇話唔可以即係通過配售代理投行去配售舊股嘅，冇話唔得，都可以嘅。咁所以即係簡單啲一句就係好幾樣嘅負面陰霾又好啦，業績預期倒退嘅情況都好啦，我諗都叫做喺而家呢個股價度就反映咗㗎啦，已經 咁啊， 甚至乎未來咧，佢哋管理層自己都講話，即係對於嚟緊即係下半年嘅業績咧，有翻一個比較樂觀啲嘅睇法啦。這個業績展望係非常之正面啊，即係話好啦，倒退嘅倒退咗啦，嚟緊如果以呢一季作為一個基準，嚟緊一兩季可望都會回復翻少少嘅生機，有翻啲增長咁啦。咁所以我都會覺得騰訊股價照道理咧，就今日香港都應該會即係彈翻少少，企翻定啲咁樣啦。 即係估唔到啊，大象都好似啲少女咁樣啊，要瘦身啊，瘦咁多。 係咯，未必嘅，可能有啲好消息咧，唔知集團會想下回購啦，咁啊呢啲啊有機會發生都會提振股價嘅。 係啊，咁啊如果你話香港嘅股市瘦身嘅話咧，會唔會影響到港交所咧？咁啊真係又要問一問 Dicky 啊，因為咧港交所咧都見得到今年嗰個季度收入咧，比其他嘅收益錄得咧就即係見到42.5亿元啦。其實咧就減少咗9.4% 嘅喎，咁啊佢又撐唔撐得住，企唔企得穩，又有冇機會彈翻上嚟咧 ？Dicky。 好，咁啊，就咁講港交所嘅業績，無論營業額啦、盈利啦、派息啦，基本上都全跌嘅啦。咁如果你話純粹講第二季嘅業績咧，我亦都覺得比預期咧都係略為遜色少少。咁好啦，咁點算咧？咁都冇乜計仔嘅喎。嗱，因為真係就咁講幾樣嘢啦，其實大家都好容易理解港交所嘅盈利嘅表現嘅。第一，每日嘅股市，當大家見到話哇，成交又咁少嘅，咁你就知道佢一定係受累嗰個嚟㗎啦。 係啊， 基本上 0.005% 呢歸佢㗎，每日嘅成交金額下。咁第二就係講緊個首次公開發售業務啦，即係話 IPO 啦。嘩，真係過去嗰12-13年好多年我哋第一㗎。而家唉都唔使望㗎，頭五名都未必有機會㗎。 即係見到太累 呀。純粹講個集資嘅 規模又少，咁即係最緊要呢兩範業務都慢咗咁多落嚟，咁都比較論盡啲。咁唯一就係憧憬啲咩呢，譬如話都有好多新思維啦，喺過去嗰幾年，咁但係你話即係包括係即係呢啲同股不同權啦，第二上市個效應就反映咗啦。咁但係而家中美嘅博弈下咧，咁好多第二上市咧就想兩地同步第一上市，咁、那個成交金額應該會有少少改善嘅。咁喺外我係喺海外上市啲中概股咧，又話可能會想回歸，咁但係咧即係始終都即係遠水不能夠近火，就算回歸都好啦，嗰、那個即係市值同成交金額都可能會有個增長嘅空間，但唔係話即係咁大。咁再加埋呢只股份向外。始終個獨市生意個股值都唔係話特別平，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而家喺呢一刻過去嗰兩個月，其實個股票咧即係枕住咧都反覆咧係回落嘅，即係400蚊一路跌到而家。咁但係我你話跌到低位未咧？咁其實佢個股價都已經係略略比個恆指表現都仲要差㗎啦。咁、我諗現價都叫做反映咗呢一個即係盈利倒退或者係增長放慢嘅事實咯。 嗯，咁啊，今个礼拜咧都仲系好多嘅业绩期，咁啊，不如留待咧听日嘅时间咧 ，Dicky 再同我哋讲埋咧小米啊嗰份业绩啦 ，ATMX 啊，咁啊未出嘅，咁啊，听日再等 Dicky 同我哋预测下啦，同埋分析下咧。今日早上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总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该晒 Dicky， 唔该 Dicky， 拜拜。拜拜。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優惠咧，想講咧一個表演啊！嗱、這個表演咧，我估鐘哥可以發揮同埋講多少少，就叫 art tech 嚟嘅。咩叫 art tech 咧？啊，藝術科技。嗱，話説咧，阿嘉英哥咧嚟緊啊，有一個劇目咧、叫《開心穿越》。嗱，唔係穿越時空嗰個月，係粵港澳大灣區月，即係粵曲嗰個月啦。咁、樣，咁咧加添咗一個咧，阿嘉英哥機械人嗰、個，哇！這個勁啊！呢、這個其實因為點解咧？嗱，頭先講講股票嘅時候，有一個公司咧，其實上個禮拜咧有一個新產品發布會咧，咁、個主理人咧阿雷軍先生咧就同一部咧即係佢產出嚟嘅機械人咧就 selfie 自拍，咁呢、這個機械人有冇機會量產咧唔知道，但係咧佢嘅功能咧真係可以媲美咧，如果你有睇咧阿晶哥套咧《賭城風雲》嘅話。那個傻強啊，個樣子有啲似，而且咧佢嘅功能咧係可以幫除咗同你對答如流啦，仲可以咧同你 selfie 啦。嗱，我講緊係嗰間上市公司嘅其中一個 product 係咁樣。OK， 咁啊，但係呢一個咧，阿嘉應嗰個機械人咧就手搭台板。嗱，鐘哥，我想問下咧，藝術同埋科技結連係咪真係未來啊？一啲藝術氛圍嘅一個新維度咧， 我覺得會變成兩個極端啊。一個咧就係、好似呢啲咁樣，一定要用好多新嘅科技啦，機械人又好，甚至乎而家都用咗好多錄像啦，或者舞台啊、燈光啊、效果啊，甚至乎雷射啊，都有好多呢啲新嘅科技 3D 都出曬嚟啦 ，3D 啦，都擺咗落個台裏邊去做噶啦，即係呢個係一個方向，即係爭在佢用幾多，又或者有幾多人。懂得將 AI 呢一樣嘢，或者一啲高科技嘅嘢擺落個台度啫，唔係話你識整機械人，你就可以擺個機械人落個台度，佢就識表演噶嘛，唔係噶嘛。 因為機械人係機械人，表演係表演兩樣嘢嚟 嘅。而家譬如話你識拍嘢，唔等於你拍嘅嘢可以融合咗落去個舞台演出裏邊噶嘛。咁、所以一定要有一批咧，就係好熟悉舞台，又要熟悉高科技嘅人出現，而呢批人咧。正正就係香港比較缺乏嘅， 就係你啦，就係你啦，咁樣係咪？其中一位就係 我唔係高科技啊嘛，我係科幻啊嘛，幻想。 但你可以幻想下點樣將譬如初音咁樣擺喺粵劇嗰度，都唔係話唔得喎， 投射又得唔得咧？ 呢個咧就係要等有一批咁樣嘅真係懂得兩樣嘅表演方法嘅人出現，你先至可以變成一個極致噶嘛。而家仲係缺乏嘅香港。另一個咧就會翻到最基本啦。 乜嘢都唔要，翻翻去真系叫翻嘉英歌唱啦，又或者系啲表演艺术，乜嘢都唔要，翻翻去最原始揾翻个人做一个戏，呢个必定系两个极致嚟嘅，因为如果喺中间即系话我有啲有，即系加少少高科技，唔系加咁多。咁大家已經睇悶咗啦，因為另一邊商已經係哇人哋， 因為 電影嘅世界 係啦，尤其是電影嘅世界已經講咗好多真演員可能同個機械人去合作咁樣拍戲，已經有咁樣出現啦。不過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嶄新嘅嘗試啊，有嘉英個機械人，你估咁多次你都估唔到香港咁多個明星偶像第一個擁有機械人嘅。就是嘉英哥喎， 好嘢， 系咪先？即系我都几 impress 嘅，其实睇到呢一则新闻嘅时候，所以我都想即系试下睇下佢仲有冇飞埋。 唔系香港第一次出现呢啲机械人咧，再数翻转头已经系去到最佳拍档，好似第二集噶啦。 哦，系啊，系啊， 就个机械人。 唔系咁，嗰啲系土炮啊嘛，嗰啲系土炮啊嘛， 即系 AI 嗰啲 啊。你就算刘德华未来警察啊，系咪嗰套？ 未来警察都比较新啊， 但都系好 low tech 噶嘛。如果都系入边，你 feel 到系有个人喺入边。你好。我 系 机械人 嗱， 刘德华你好咁样。 七十年代就系最佳拍档有机械人，跟住我唔记得好似八十年代头啦，叶倩文。铁甲无敌玛利亚，佢自己就做咗个机械人， 好劲啊！嗰个时代铁甲无敌玛利亚咧， 我睇叶倩文啊嘛， 嗰个飞弹好劲噶，当年你记唔记得啊，小白？ 唔记得咯， 系你温习翻啦，好划时代噶， 划时代啊！ 嗰个造型好划时代，我只能够讲嗱，呢啲表演艺术嘅嘢咧，我同小白就唔识啦。咁啊，钟哥头先又讲咗啲，咁啊睇下嚟紧会有更加多呢啲艺术维度嘅创作啦。咁不过今次咁样咧，你睇。不同的演唱会又好或者买飞看一些舞台剧演出都真是一票难求。有些业界人士分析就是说没办法大家没得飞。你想想七百几万香港人留在香港真是留足的是不是你留足的话你就会觉得喂旧时一场呢都可能啱啱好坐滿啫，依家唔得啊，因為大家 半啫嘛，好似 係啊，依家啲位又要間疏咁樣坐啦，無論戲院又好，劇場又好啦，咁所以咧，即係買飛方面咧，真係好困難啊，好困難啊！ 當然咧，希望大家係因為中意或者。睇咗而你喜歡入劇場啦，而唔係因為冇得飛，所以入劇場。不過 唔係兩個原因都冇， 有得飛 都係刺激， 有好嘅劇場都留喺度睇。 其實係冇所謂嘅，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佢入過去之後，佢咩原因入去都唔緊要嘅。入咗去之後。佢覺得 OK， 以後繼續睇就得。 係啦，我都係覺得咁樣。同埋劇場又有啲劇場文化啦，咁需要即係可能透過大電波，譬如鍾哥又可以講多啲，即係教育下啲人。譬如睇戲劇嘅時候應該點去欣賞啊 ？Intermission 嘅時候應該點啊？外國嗰啲咧好興 Intermission 咧，可以俾你飲杯白酒啊 ，cocktail 啊，跟住再睇噶嘛，好超噶嘛。 哇！呢、 這 個好難啊 ，drama 好難啊， 係嘛？ 不如你講外國，譬如話英國West End 或者 Broadway 為例嘅美國咁樣，佢哋中間。嗰段時間係做咩咧？ 係 傾生意， 我傾生意嘅，係 啊，即係我哋睇一個歌劇， 睇咗上半橛啦， 中間就傾， 然後出嚟就傾一傾，係 啦， 有啲乜嘢發展嘅空間， 就用嗰種嘅即係模式，嗰種生活嘅節奏去做噶嘛。香港傾生意咧。以前就揼骨啦，而家就去咗打高爾夫球啊嘛，咁所以都係未入劇場，兩樣嘢嚟㗎。 哦，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咧，將呢個劇場文化咧演變成為大家都可以發生多啲唔同嘢嘅嘢啦。咁啊，除咗睇戲劇咧，仲要睇天氣，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詳細啲睇啦。嗱，大致嘅多雲啦，有幾陣驟雨啦，日間咧短暫時間係有陽光同埋炎熱噶，最高氣温咧大概32度啦，吹和緩嘅南照東南風，未来一两日都有几阵骤雨啊！下周初咧就会转为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啦，即系啊，香港真系有趣，唔骤雨咧就同你酷热噶啦，同你咧哇，即系叫做热辣辣咁样啊！估计下个礼拜咧有机会都出翻嗰啲酷热天气。 下个礼拜有两日咧都真系热辣辣嘅天气啊！咁啊落完雨又热辣辣啊，热辣辣之后又落雨。 你上山拍嘢小心啲， 系啊，小心啊，记得补水啊吓！咁啊，大家都要注意安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

早晨，咁 Didi 讲啦，较早前咧，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仲未清理好噶，咁影响到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比较车多。另外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永隆街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永隆街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而家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爱民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喺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喺港岛区，鸭脷洲桥道由于有水管急收，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利枝道嘅快线咧就封闭，咁而喺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喺桥中间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啊，咁而家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对出，就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快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幸运熊》。 邓玉勤，你不可以抌低我，自己行咗去噶。咁我点啊？剩低我一个人。点算啊？你都唔理我，邓玉勤。 幸运熊第五集大结局，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 Hong Kong 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CIBS 你健康我健康， 请吧，今次嚟睇咩病啊？ 我冇病喎，医生。 咁你又嚟睇症？ 治未病啊嘛，中医师成日讲啦。 注册中医师吴涛， 治未病好比一个牧羊人，明知道咧会有狼啊、狮子、老虎过嚟担走啲羊，佢就会及早咧将养羊嘅嗰个围栏修补好。 中医药健康资讯节目， 你健康我健康，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袁泉主演《碧海红心》， 七只烟花表演发生意外，多束嘅烟花飞向游艇，甲板上即刻就燃起咗一串串嘅火焰。陈一乐条件反射咁攞咗个救生圈俾林月，就即刻冲入人群指挥疏散同救援。最后佢哋又能否化险为夷呢？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我最近咧就嚟追完一套喺嗰啲串流平台里边嘅一啲叫做咩魔幻系列，即系啲魔法啊，总之。 或者用超自然力量解釋唔到啊，又唔係鬼怪嗰啲，即係超自然力量你解釋唔到嘅，咁好似叫做魔時轉啊，即係第三季嘅啦，已經係。咁今次好似話大結局啊嘛，之前兩季都睇咗啦，咁啊睇下，其實喺外國咧就好多時候都會拍呢啲叫做魔法系列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哋有冇睇過？香港嘅，又或者係世界其他地方拍過，你哋有印象嘅呢啲魔法系列咧？咁、 哦、 當然首推就係咩啦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啦。 係啊。 咁除此之外，有冇啲邊一套嘅魔幻系列你哋記憶新啲嘅咧？ 如果我自己講耐少少嘅，即係抄下啲應該冇人講嘅咧，呢套應該冇噶啦。佢其實都係講日本嘅卡通片嚟嘅。咁啊，嗰陣時佢一出嘅時間咧，佢就係講嗰、那個都係用一本書，然後就去命令側邊嗰只魔法小怪物好似叫家船咁上下噶。 嗯， 你有冇印象啊？ 魔法乜乜啊？家船啊嘛， 系啊，金色头发嘅、 啊， 有只几 Q 嘅。 喂，而家仲有喎、 啊？而家仲有咩？ 突然之间弹翻出嚟、 啊？唔系啊嘛， 系啊，突然间 都好耐冇见到呢只嘢噶咯。 系啊， 咁佢咧其实因为 好矮嗰个啊嘛。 系啦、啊，佢咧、啊、我中意佢其中一样嘢就系将魔法咧，即系魔法可以系，譬如好似琪琪即系阿公琪俊嗰个琪琪咁样，系可以好青春嘅，好少女嘅，咁啊令到佢好得意嘅。例如再远古啲嘅，好似小纪念，其实佢都系魔法嚟噶、 嗯。 即系我系小纪念，其实佢都系魔法，变成一个明星啊嘛，变成一个女歌手。 魔法小神童啊， 系啦系啦。咁啊呢、這个家船咧，我最中意佢原因就系因为我男仔，我中意睇打交嘅、 嗯， 即系你剧情有打交，我就中意睇。咁啊加埋呢一个魔法入去咧，咁啊变相佢打交嘅时候可以令到成件事咧就立体咗、 嗯， 即系佢唔系话净系将我用魔法做啲乜嘢，系做系咪系升嗰张凳？佢唔系呢啲嘅，佢、就爱嚟有好多得意嘅剧情发生咗，而格斗场面都好睇。 系 咁我就中意呢一类型，譬如 Harry Potter 嗰啲咧，佢系魔法，但系佢嗰只咧就你要等好耐啊，等好耐佢先会用魔法打交啊。 如果你话 长得滞个故事， 系啊， 小白话中意打嗰啲嘅魔法，我睇《美少女战士》啦， 《美少女战士》又得，系啊，《美少女战士》打得冇咁好睇， 真人版啊， 哦， 好睇， 北川景子做噶，系 啊，咁啊唔系净系睇打交啦，嗰、那个系咪先？ 都好多年前啦，不过北川景子嗰、那个 十几年前， 唔知会 reboot 咧，揾翻依家当红嗰啲。叫一线女性再 reboot 呢个美少女战士， 当然喺另一个嘅界别里边咧都经常有嘅。 我知嘅，系啊，我都知道。系啊，另一个维度， 另一个维 有嘅，有嘅，有。 你睇到嘅时运高啊， 睇唔到系应该嘅， 系啦，应该嘅。咁啊，呢啲魔幻系列咧，我即时喺度谂咧，其实原来我都系魔法嘅爱好者。 嗯， 其实 Harry Potter 咁多集我都睇晒啦。 嗯， 咁跟住魔界我又几中意。 魔界啦，系咪 Lord of the Rings？ 系啊，好长， 你唔觉得？真系好慢啊！ 好慢， 好慢啊！ 但系睇睇得完成咧，都系你人生一个 checklist 嚟 嘅。系嘅，系嘅，系嘅。 睇晒三套九个钟啊嘛！ 睇晒系啊，睇晒三套真系一个创举嚟噶。 长途机必备啊，好似话 系啊， 系。不过自从有咗 Marvel 之后咧，长途机必备变咗钢铁奇侠一。until 鋼鐵奇俠四， 哇！你想點睇都得啊， 係啊， 睇 Marvel 嗰啲， 係啊。咁我仲有一套咧，其實我自己幾中意嘅，我都有追住睇，就係、是、叫《獅子女王魔衣傳》。 嗯， 咁佢都拍咗幾個系列、 哦，我都記得呢套、啊、 電影嚟嘅。 哦， 佢個海報有隻獅子咁樣噶嘛？ 係啦、啊啊，我覺得佢都將個魔幻世界咧叫刻畫得。幾有趣，同埋幾合乎小朋友去睇嘅、 嗯， 因為咧魔幻咧嘅嘢咧，其實好容易，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小童向嘅、 嗯， 即係俾細路仔睇。但係你作為一個大人，你睇點解覺得會好睇啊？或者冇咁哇，即係又係呢啲啊？即係講嚟講去都係咁，好人贏壞人啊咁樣啦、 嗯。 我反而咧，即係如果你話近期咧。即係頭先嗰啲我都好中意啦，近期最唔中意咧就係嗰個怪誕黑巫後，就係、是、呢個安妮夏菲維做咧、 嗯、 巫婆嗰一套、 嗯， 最差最差，因為入邊有超多老鼠，唔知做乜嘢。 哦，又係呢個問題喎、 啊。係啦，這個、呢個咧安妮夏菲維， 不如我哋諗辦法幫你克服佢啊！ 唔使，使乜克服啫？ 要 老鼠咧。当年都搞到有黑死病， 哦、 其实根本是要诛灭佢哋嘅。我真心觉得，嗱，唔好咁认真讲讲嗰啲鼠患嗰啲，都唔系我哋范畴入边。反而调翻转头，其实咧，即系电影嘅维度咧，有魔法嘅咧，都几有趣。其实有啲港产片都有嘅，不过咧，港产片加咗魔法呢两个字咧，通常咧都系失败居多嘅。咁我唔做一数啦，费事得罪人。 我数一数出嚟先，反而我想啊，正话你讲开话。 獅子女王摩依傳， 唔係除咗呢套之外，有一套咧再舊啲嘅，安妮夏菲維再舊啲嘅，但我唔記得咗個名啊，唔好意思。那個主角騎住嗰只獅子係得個頭，跟住好似有條尾會飛天噶嘛。 嗯， 我就記得就主題曲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誒，我有少少印象， 咁犀利。 誒，類似《仙履奇緣》 嗰啲。係啊，唔好意思， 但個名係即係中文譯音係有呢啲，即係比較夢幻啲 fans 啲嘅名嚟嘅，同埋七個字啊，我記得你嗰套戲。 咁長。 係啊，唔係四個字嘅。 不過我講翻一啲即係港產片，其實都拍咗好多。叫做 你真 係 決定講， 其實如果港產片咧最舊嗰批叫做， 可能你哋未睇過添、 啊。我突然間想講啊，開心鬼系列算唔算魔法㗎？ 唔算，開心鬼怪， 佢當係鬼怪啦， 鬼怪。因為見到阿黃百鳴成日手指篤篤，跟住又 反而 如果你真係講百鳴哥咧，有套魔法少女吳千語做嘅， 係、嗯、啦，係啦，係啦，魔法少女啦。嗱、嗯，譬如話早期啲嘅有應該到九十年代頭啦。咁有麻麻凡凡，袁咏仪做嘅，同埋谭咏麟，咁啊讲下阿嫲嫲就佢自己就用十年嘅阳寿，就同死神交易咧，就希望救翻个仔嘅病咁样啦，即系个故事咁样。啊，袁咏仪仲要化老妆噶嘛，即系呢一个又系一种魔幻式啦。咁另外一套咧，呢套可能有好多人都会睇过《新兰兄兰弟》，但系就系阿梁家辉同埋梁朝伟做嗰、那个， 我冇喎、 啊， 呢、這个 佢就系讲啊，即系当年就系阿梁朝伟就系阿梁家辉个仔，但系两个都系后生噶，咁因为梁朝伟就跌咗落个时空隧道里边啊嘛，翻去以前见翻以前自己阿爸后生嘅时候就 系 梁家辉啦，咁其实佢嗰个难兄难弟其实就系、是。又是阿仔啦，又是兄弟啦，咁佢睇翻哦，原来阿爸以前唔系咁嘅，因为佢原本而家嗰个阿爸老咗，即系都系梁家辉啦，就唔好啊，佢唔中意佢啊，但原来翻转头睇翻阿爸，原来后生嘅时候好有情义啦，因为佢成个古仔咧就放翻喺。我如果冇記錯，應該五十年代嘅香港嘅， 一定係， 即係佢用嗰、那個 李奇啊嘛，係嘛？ 唔係啊，今次阿梁家輝用嗰個藍本就係以前嘅粵語片明星阿吳楚凡啊，即係食碗面反碗底，即係 咁另一個咧，咁另一個難兄難弟咧，除咗吳楚凡之外，另一個 係另一個就係去翻咩噶啦？即係真係 現代版啊， 嗰個版本嘅、哦、就是，但係嗰個再之前啲。嗰、那個阿胡峰同阿謝賢嘅、 哦， 但嗰個真係一個喜劇嚟嘅，就唔係魔幻啦。咁呢套又係一啲魔幻式啦。咁仲有一套嗰隻歌，我哋聽到而家都成日聽啦。劉德華一晚長大， 哦， 同夢奇緣， 同夢奇緣， 2005年啊，陳德森執導嘅電影啦， 2005年嘅嚟， 係啊， 同夢奇緣就即係其實個繪本啊有少少，之後又拍過脫皮巴巴啦，都係 脫皮巴巴啦， 少少魔幻 feel， 但電影我真係。真係唔得啊！ 脫皮巴巴就係嚟自 電影版 舞台劇嘅 個電影版 再講， 仲有一部咧都係爛爛地嘅、 嗯， 叫《魔幻廚房》。 嗱，仲有《魔幻廚房》鄭秀文、 言承旭，哇！ 係啊，咁所以其實咧 不敢回看、啊，老老實實呢啲戲都真係 嗱。不過幾有趣，譬如話當年嘅麻麻煩煩，甚至乎新難兄難弟，正話講嗰套咧。那個票房唔差嘅喎， 係 幾多人睇嘅？ 好似《魔幻廚房》票房都唔差嘅，我印象之中。 嗱，譬如話 《 新難兄難弟》，雖然佢叫做魔幻啦，但係佢真係用魔幻嗰個元素好少嘅啫。佢淨係開頭，阿梁朝偉跌咗落嗰個時空隧道，結尾翻嚟冇啦。中間咧，佢真係講當時香港嗰種互相關懷、互相幫助嘅人情味。 即中間就全部都係好踏實 嘅 啦， 好踏實嘅。咁啊，又係講翻阿梁家輝後生嘅時候，佢點樣去照顧成條街所有嘅街坊啊，好有義氣啊，即係大家互相幫助啊，係講翻呢啲嘢。佢用嗰個魔幻嘅系列，其實嗰個元素，只不過係頭頭尾尾，即係做一個點子咁樣嘅啫。 係。 入口我吗？信息够吗？我声线充斥过差，我的妄想你知道吗？我声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计探测到了，全流将新鲜感染到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急引他，我的妄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高呼请叫叫，大动脉洞察到了，全流将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 脱合旅程，放假已不易事，七天不够用，但我未会习惯它投资。最短一切这旅程，习惯不怕苦，是我不够好手，尽心恶细致这过程，攻击这夜每次算断想努力，改掉添让我心前讲说话，听识点动作先挑战这个验，出到试会再想试，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正线冲击过差。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终端机探测到了，从头将这首声感证为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呼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脉痛失到I wear my crown, I've been trying to do my thing, I'm sound, yeah, everything I do, anything I want to, I can feel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yeah, I know when I just be doing my thing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be, I'm going, but I just be flowing, my words mean my blow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how I do it, ooh, 点击可以是最美，试试放松行事，轻松的态度，但我未会习惯它投资，不可改变坏事情，笑笑可制止，热恨方面至少为个故事事，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正线冲击过它，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我正唱歌感染它，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终端机探测到了，全部将新鲜感证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火星轨迹的差了，从未牺牲新鲜感证据你的一切。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好多时我哋会话有啲人无啦啦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乎系刻意突然玩失踪。咁你又知唔知，如果想话啲人突然之间销声匿迹、无影无踪，英文又有一个乜嘢嘅新字可以形容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混和着期待来躲进去，毕竟你在场就无用心去，在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吹，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污水快浸掉半边，就到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水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痴，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熟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意滋生，混熟后也企稳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空险，我已脱离幸运过滤 水里浸没每天。如何走到我再泥失心思，你就吻着我都合时。再追你是唯一可以，已习惯与我无限次。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登上号台。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决定离别看海。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好爱就对吧。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 头先讲到，生活上面总有啲人突然之间玩失踪，你想揾佢嘅时候，可能已读不回，点都揾唔到。虽然而家叫做七月节啫，不过都唔系咁样玩啊嘛。要形容这种神隐或者是突然之间无声无息消失的人，我们会用这个字 GHOST Ghost。 这个字本身是一个名词，解作鬼或者是幽灵，不过现在它就多了一个新的非正式含义，跟玩失踪有关了。如果 GHOST Ghost 拿来做动词的话，就意味住在一段关系当中，有人突然之间销声匿迹，信息是已读不回，电话又打极都不复，这样很明显是刻意回避，要切断同某某的联络啦。这一种消失得无影无踪神隐的行为，我们就叫做 ghost。 ghost 记住啦，在一段恋爱关系当中，真的不要 ghost 那么衰啦。有啲乜嘢唔啱或者係不和嘅话，不如三口六面讲清楚啦，解决问题先至係上上策啊嘛。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喎。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正话唱歌啊， 系、揾到啦，揾到啦， 系有人听得明噶， 系乜嘢？系乜嘢？讲嚟听下，究竟嗰只歌系乜嘢歌？ 小君啊，多谢晒啊！Never Ending Story 啊， 即是中文的乜嘢咧？ 魔域仙踪 系 啊，我记得即魔幻奇缘啊，魔域仙踪啊， 咁就魔域仙踪、啊， 即大概系呢啲名字。我有睇过，因为呢一部、其实咧，电视台都成日翻播嘅。 但系嗰套戏咧，我就一般嘅， 系。 但系嗰只歌我真系好中意。 我但系咧，头先即可以讲多少少嘅讨论。我真系发觉咧、香港咧港产片咧，即除咗你头先讲新难兄难弟咧、基本上咧拍得魔法嗰啲咧。都是失败告终，好难啊！可能咧，香港真系个比较现实嘅社会咧，即系你加咗啲魔幻元素咧，系唔得咧。即系一魔幻咧，一系你就去到鬼鬼神神，就反而仲多人睇。你记唔记得星愿啊？即系任贤齐同阿张柏芝嗱，即系佢都有少少神仙元素噶嘛。如果唔系，佢唔可以即系有啲好似人鬼恋咁嘅情况发生啊！我印象之中好感动噶嘛。我哋成长嘅时候，嗰啲女同学咧，全部都喊湿四包纸巾噶嘛，系咪先？咁但系我就觉得香港嘅叫做魔幻片咧，即系佢就定性唔到嘅。一魔幻片咧就烂烂地嘅，但系一系去到呢啲人鬼恋啊爱情片咧，又会好翻好多嘅咁样咯。 同爱情有关啊嘛。咁正话讲，譬如新难兄难弟或者麻麻烦烦，其实同爱情冇乜关 系， 系同亲情有关系噶啦。所以咧呢、這个又系少少时间真系，即系关乎于究竟香港观众喜欢边类型咧、其实几狭窄嘅。 系啊， 即系我哋中意睇某部分就某部分噶啦。所以如果而家有啲唔同类型嘅片咧，即系特别系香港嘅电影出咗嚟咧。

早晨啦，9:08，投资 O2O 啊，同大家讲讲啦，今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跌啊，跌171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31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64点啊，样样都跌，港股点睇咧？港股升，点解啊？因为咧，企鹅仔、腾讯啦、隔晚啊 ，ADR 时段咧就升翻3% 啊，睇下今日咧究竟啊会唔会咧？一旦就散啊，咁啊早餐系咪真系要食个啊，即系中式嗰啲点心蛋散咧？转过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啊，今日咧继续呢个环节咧，有专业嘅篮球教练啦，熊仔 Sir 啊，郑浩雄啊，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啊，熊仔 Sir。 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不如先讲下热身先啦。嗱，本地咧甲一篮球咧已经开翻波啦，咁我都有入场感受过一次气氛。我觉得啲球员咧，有啲咧就真系继续 keep 到个身形啦、身材啦，亦都系好手感火热嘅 hot hand 嘅。不过，有更加多系乜嘢呢？就系、是、有啲浮肥肥暴暴咁样，可能真系有一两年咧冇打甲一嘅一啲高强度嘅比赛咧，好似真系争啲啊！无论系入波嘅准程度咁样，咁真系要 train up 翻啦。不过题外话啦，啊，作为一个球员，热身好重要啊！今日咧聚焦讲多少热身好唔好啊？熊仔 Sir， 嗯， 好，非常好，我都觉得热身系真系要讲嘅，因为热身咧，我觉得。熱身要當佢係一個提早準備嘅話題咧，就會更加合切。因為咧，我哋無論比賽同埋去練波啦，我哋第一樣嘢如果係要提早準備咧，就一定要早到。如果你冇時間咧，啲時間或者好少咧，其實嗰準備或者個熱身咧都唔會好好嘅咁樣。 嗯，咁啊，通常要早幾多先為之早到啦？同埋要預備啲乜嘢咧，熊仔 Sir？ 嗯。 我觉得最好就早45分钟啦。如果有啲时候，多数啲人都话半个钟，45分钟至一个钟咧就最好。咁、我觉得第一样嘢最重要准备嘅咧，就系热身前最重要就心情。即系我觉得心情咧，你有啲人去到球场咧，多数你会见到佢哋咧会围埋，可能倾偈啊，一边倾偈一边拉筋，跟住咧就等到个场可以俾你射波啦，咁先至开始去做一啲防守啊，或者一啲射篮嘅嘢。咁我觉得就真系。 嗯， 呢个系最唔好嘅。 系咁啊，入正题啦。咁啊，系咪要唔好跑咁多咧？定还是疯狂跑圈咧？我记得旧时学界咧，打嘅时候，阿 Sir 就话：，围住个体育馆跑啦，咁样。咁但系又有冇帮助咧？你觉得吓？ 我以前就感受过呢啲，真系我本身体能咧都唔系真系好噶啦。仲要我咁样跑完之后咧，基本上我落到球场咧，佢仲要好多防守嘅嘢啊，或者好多嘢要出尽全力噶嘛。咁变咗咧。每次都打得唔好嘅，因为已经冇晒力啦，已经。咁、所以我觉得真系唔好一开始就谂跑得多，最重点咧就放翻系啲由慢开始做嘅嘢，即系可能我由慢跑变速啊、转向啊、急程跳高，同埋咧由高处跳落地下，因为我接完波篮板落嚟嗰下咧，我点样落嚟？因为落嚟个落得唔好咧，其实有机会系拗柴。咁你咪可以处理好呢啲问题先咯。 我一讲到呢度咧，即刻谂起旧时又系出卖年龄系列啦。我哋旧时咧，因为系book学界嗰啲场咧系好紧凑嘅。其实咧， 冇时间嘅，好少 系紧接时间。即系譬如上一队，譬如A 学校对完 B 学校，跟住完成咗个赛事啦，我哋咧。出去熱身咧，其實嗰個熱身咧係得一分鐘到嘅啫，分零兩分鐘。你係嗰一分一兩分鐘咧，你又要走籃，跟阿 Sir 又要想你射罰球，你都唔知道做得邊樣。其實你根本對個籃框個熟悉程度其實好弱喎。所以咧，你睇到點解咧啲學界就算去到 A grade 啊 ，Division One 咧，啲成即係依家係準咗嘅。我真係想講，依家啲後生仔射波係準咗，但我哋個年代咧，長期咧啲比数都系卅零分啊，对廿几分啊，廿几分对卅零分，打晒四折、啊。咁 射波嘅都少啦，铲篮好过啦，真系宁愿。 系啊，所以即系同埋要有啲好似鱼柱咁嘅中锋咯。我哋旧时打就一定要有一个喺篮底好屈嘅。如果唔系，你根本你外头根本你射得几多球三分啦、啊？即系我哋成长年代，尤其是个三分系你唔够胆贸贸然出手噶嘛，一定 open look 先出手。依家唔系噶嘛，即系个个都系 tough shot 嚟噶嘛，即系插两下花先 ，step back 先，三分先，即系根本 冇空位唔紧要，我自己制造空位咯。即系嗰个 logic 好唔同啊，嗬，系咪啊，熊仔上？ 我而家都变咗系咁啦， 系咪？你都变咗系咁啦，系嘛？啊，咁啊，下集咧再同我哋讲多少少啦，即系关于即系自己成长年代咧，有啲乜嘢打篮球嘅点滴，又可以同我哋即系回忆一下啦。除咗回忆咧、啊，就可以咧即系教导埋依家嘅年轻新生代，究竟打波有啲咩系先决嘅咧？唔该晒，我哋今日专业嘅篮球教练郑浩雄熊仔 Sir，thank you， 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拜拜，拜拜。 混和着期待来躲进去，毕竟你在场就无用心虚。在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追。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污水快浸掉半边。 挡住后面 就都没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水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次。 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逐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活坏事已滋生，混逐后也企稳，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黑苦水里生活每天。好爱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专注工作把你分立吗，世俗深入血液怎除吧，水泼一泼可以清创吗，演全部是废话。 今日同大家讲下巴菲特，即是股神讲的雪球效应理论。股神巴菲特话，人生呢就好似滚雪球咁样，而影响雪球的大小因素有两个，第一就是够长的波度，第二是有充足的雪量。随着雪球越滚越大，象征投资的成果越滚越多。希望咁多位投资者都唔好成日啊做啲太短线嘅投资啊，投资系要睇长时间嘅回报嘅。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 我是阿O。 神光 Morning Call。 咁神光第一线，我哋神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唔系电话旁边啦，咁啊因为有一位嘅听众咧，佢就话到自己声带就唔系咁方便咧可以录音，咁啊所以就希望咧我哋可以帮佢个点唱咧就系读出嚟嘅，咁我自己咧都帮呢一位叫做阿芬嘅听众咧将佢嘅听众留言咧就读出嚟咯。佢话首先想补足咧就系自己六月十八号生日，想听一首嘅歌曲咧就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咁啊一阵间咧都会播翻俾你听噶啦，唔需要担心。好啦，佢自己亦都话到。想点俾佢两个嘅女儿于彤同埋丽彤听，希望佢哋永远彼此相爱，做合神心意嘅事情。咁啊，记住神嘅恩典同埋荣耀神。佢咁讲，佢都话到啊，要感谢咧教会上面好多嘅姊妹，例如咧就系何淑英、何洁卿、吴丽颖，咁啊不断提醒佢咧应该点样依靠神，知道咧爱系非常之重要嘅。咁佢亦都话到，求主咧就希望佢哋咁多位嘅兄弟姊妹个个咧都开开心心。仲有咧就系儿生同埋侄仔啊，海翔、伟业、景辉，希望佢哋咧都可以一齐信主咁讲嘅。咁啊，你嘅点唱咧，咁啊读咗出嚟啦，希望你而家都听到啦。多谢晒阿芬你嘅留言啦。 无法可修饰的一举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愿放弃。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朝头早继续有阿昌喺度。早晨，阿昌。 早晨啊，刘昌。 喂，早晨，钟哥，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嗱，今日我一定要坐低啊， 梗系啦。 因为我之前同阿昌咧喺另一个节目里边有合作咧、 啊， 辛苦阿昌啊，所以要辛苦你阿昌，多谢你帮忙。 我都多谢你帮手啊，钟哥。 诶、 哎，系啊，咁啊，讲下今日夜晚咯，到底有啲乜嘢？ 我 咩啊？我哋仲要讲啊？哦，得得得，随便随便，随便随便随便， 多啲合作，多啲合作。 喂，唱唔好净系同钟哥合作吓？ 哦，系。 都要同我合作嘅话，唱 知道知道，等我揾下监制咧，倾下倾下， 系咧， 各位有咩合作嘅机会啊？ 系阿唱即刻 backlist 我， 系咩？ 就梗系 令佢一个措手不及啊！ 喂，你唔好 backlist 我话唱 ，OK OK， 冇讲呢啲嘢， 好，唔好讲呢啲啊！唉，讲翻今日 听唔到各位， 讲翻今日夜晚，我哋先睇睇六点半钟啊吓，咁啊，港台电视31有咩好节目咧？ 好啊，咁啊，晏昼六点半咧，继续有呢个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啊，咁啊，节目主持人啊欧善怡姐姐咧，继续带住一班咧过重嘅肥仔肥妹咧去做运动去 Keep Fit 啦。咁啊，上一集咧就带咗嘅咁多位小朋友咧去玩跆拳道啊。咁啊，今集咧继续啊，但系咧要扭大啲嘅力度，话要嚟一个地狱式嘅跆拳道训练。系啦，咁佢就邀请到咧香港嘅前代表啊，呢个跆拳道代表啊，田华文教练咧，就帮佢哋咧引入呢个电子速度靶，去帮啲小朋友咧提升佢哋踢靶嘅速度，咁啊希望咧可以帮助佢哋咧可以瘦身咁话，咁啊今晚一齐睇下佢哋究竟玩成点啊 吓！呢啲真系用咗啲高科技帮手咧，都系啱啲小朋友啊！即系希望阿欧善怡姐姐唔好谂住下一次咧就带我哋呢啲年纪去玩呢啲啊！我哋顶唔到 嘅。系啊，咁啊，同埋啱啦，啱我个仔啊，第一我个仔都有学跆拳道。 小白同小小白 OK 喎。 系啦，咁同埋咧，佢都我觉得佢踢靶方面嘅速度咧，真系有待改善。咁啊，今次啱啦，一路睇住电视咧，一路踢靶。 系啊，系啊。咁跟住之后七点半就有铿锵集。 冇錯啦，咁啊，去到今晚嘅鏗鏘集咧，同大家講下香港呢個藥物嘅問題啊。咁啊，原來咧，即係香港買藥咧，都其實全世界都係噶啦，買藥都幾貴嘅。咁啊，政府咧，舊年就向醫管局咧增撥咗1.27亿元啦，去到擴大呢個藥物名冊。咁即係咩意思呢？佢將三種本來咧自費嘅藥物轉為專用藥物，咁啊等到有需要又有呢個經濟問題嘅朋友咧，可以咧申請咧，唔使自費買呢個藥物。 哎呀，咁就 但係咧係啦，咁啊但係即係需要得三種啫，增加咗三種啫。咁啊香港咧仲有好多呢個罕見病嘅病人團體咧要求盡快咧將嗰啲新嘅藥物咧加入呢個名冊嗰度。咁有調查發現咧，原來近三成嗰啲罕見病患者咧曾經因為經濟原因啊。搞到咧得唔到適切嘅治療， 哎呀， 咁係啦，咁今晚嘅鏗鏘集咧會同大家睇下咧，政府有冇辦法咧可以加快呢個有效管理呢個藥物名冊，等可以照顧多啲病人咁話嘅。 藥物咧個價錢都真係相當之昂貴啊， 係啊， 即係特別好多長期病患嘅朋友們咧，可能佢哋真係好需要適切嘅幫助嘅。 係啦，咁睇下有啲咩辦法啦嚇。今晚留意住七點半嘅鏗鏘集，去到八點鐘咯，華昌。 係啦，八點鐘繼續講呢個同醫療保健有關嘅。topic 啊，咁就港台抗疫健康蛋，咁主持人阿蛋哥咧，今集咧就请嚟呢个脊骨神经科嘅专科医生，同大家讲解啊，你睇下咧呢个脊椎侧弯嘅成因啊，咁脊椎侧弯即系讲完成因之后，我都唔知道自己有冇噶嘛，咁阿医生会轻轻介绍下一个简单嘅检查方法，咁亦都会建议咧，如果真系有呢个问题咧，点样处理咧，点样去做一啲动作去帮助舒缓同改善问题嘅。 哦，我有听过咧，其实去到成人阶段嘅时候咧，好多你条骨咧，你歪咗你自己都唔知道，即系唔系话好严重嘅。但可能有啲位松松地啊， 人哋會同你講噶， 係嘛？ 你個人都冇腰骨嘅，你會同你講噶嘛？ 好彩我未有人同我講呢樣嘢啫， 咁你就知噶啦。 託賴託賴託賴。 好啦，咁啊，唱下如果我十點半都仲未瞓，有咩睇咧？ 十點半未瞓有呢個中國紀錄片系列《千城百味》啊，咁每一集咧都帶大家去中國一個城市嗰度咧講下佢哋一啲美食，咁透過美食去了解佢哋嘅文化同埋歷史咁話。咁今集咧會帶大家去到長沙，長沙咧原來咧有呢個美食之都嘅稱呼嘅，咁當地有好多美食，特別原來咧佢哋嗰啲街頭小食咧係好出名嘅，咁大家可能有一段時間冇得去旅行啦，咁去睇下都好想掛住外地啊或者係內地嗰啲小食嘅。咁今集咧，今集帶大家去長沙嗰度睇一睇佢哋有啲乜嘢好嘢食。 好，今晚留意住，唔該，唱，拜拜。 唔該曬。

上证综合指数报328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54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13蚊，升9.8；美团173.6，升3.6；阿里巴巴88.9，跌1.45；恒生中国企业69.04，升1毫；顺义光能11.96，冇起跌；友邦保险76.45，升3.5；盈富基金20.46，升4仙；华润啤酒58蚊，升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34.86，瑞士法郎0.951，加元1.292，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1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8953点，跌268点。港金报165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29美元，卖出1767.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呢一段路咧全线封闭啊，龙尾排到龙翔道，跟住狮隧口。揸车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暂时就唔好行呈祥道同埋龙翔道去荃湾啦。重复多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排到龙翔道，跟住狮隧口。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暂时唔好行呈祥道同埋龙翔道去荃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潭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过了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擎天半岛。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打豪敦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进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奇德尊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马场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讲多一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因为有交通意外，呢一段呈祥道系全线封闭，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狮隧口。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另类用途。问你一个问题，琴日有冇阳光？有。再问你一个问题，琴日有冇落雨？都有。咁琴日落雨嘅时候有冇阳光？有喎、哦，系啊，朝早系骤雨中的阳光，晏昼嗰一转就唔讲得少。由于琴日朝早出门口嘅时候，你住嗰区未必有雨落， 出门口有冇带定把遮雨褛呢啲雨具呢？每个人出门口呢啲预防天气措施个个都唔同，有啲出门口之前听咗电台或者睇咗电视台嘅天气报告，知道天气情况先决定；有啲先望一望屋企嘅窗口，睇下外面天气情况；另外有一种完全谂都唔谂，出咗街先算；仲有一种就系、是、阿妈叫你攞你就攞，阿妈冇叫你你就唔理咯。如果你系第一种，听咗天文台预测天气，你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人；如果你是第二种，纯粹看看屋企外面有没有落雨，未免有些不够客观。你都听过局部地区性骤雨的啦，你屋企没有雨落不等于其他地方一样好天。出了界先算当然属于冲动派，至于听阿妈讲的，你就是一个孝顺仔女，俾啲掌声自己啦。昨天最大雨的时候，我啱啱在街，见到街上的途人看来属于第二种或者第三种的人比较多。出门口的时候没有落雨，任何雨具都没有准备，点知晏昼倾盆大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怎么做呢？当我去到一栋大厦搭电梯的时候，见到几个人在那里等，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都有个背心胶袋。你都知乜嘢系背心胶袋啦，形状好似一件背心嘅胶袋，不过用法个个都唔同。你可能会问，背心胶袋唔系用嚟袋嘢嘅咩？喺咁嘅天气底下，背心胶袋就会发挥另类功效。其中一个用背心胶袋袋住啲餸菜，正路用法啦。另一个用个胶袋笠住佢个背囊，可能里边袋住啲唔湿得水嘅嘢，人湿都唔紧要，最紧要背囊冇事。跟住嗰个每隻脚用一个背心胶袋套住隻鞋，咁大雨就算担住遮着埋雨褛，对鞋都会湿，笠住一日好辛苦。不过奉劝咁多位，如果用呢种方法真係要小心，套住隻脚好容易跣亲。最后嗰位用个背心胶袋笠住自己个头，而佢揀选嘅背心胶袋大细同佢嘅头型差唔多，感觉好似戴住一顶帽一样。睇嚟落雨真係使乜驚呀。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生命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那种挣扎找不到缺点，你 是纯真，未必。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飲食圖鑑咁啊，今日咧，鐘哥喺度就啱啦。我知道鐘哥咧都好陰功，因為成日都係食呢個十葉菜。 哦， 健康啊， 健康係一件事。我咧就都想建議你咧，就可以加下啲雞蛋入去。咁啊，雞蛋咧，其實我雞蛋本身都好食嘅。其實咧，有啲聽眾就我都可以分享一下。我有陣時自己食飯嘅時候咧，我未必有陣時譬如 lunch 咁樣啦，可能我又唔想食好多嘢喎、 嗯。 我好簡單，我有陣時我就食十兩隻雞蛋咧，十兩隻蛋，跟住我就當咗係我個 lunch 咁樣嘅。咁、 嗯、 我覺得咧其實都 OK 嘅、 嗯， 即係又唔使話真係食到好飽咁樣。咁亦都可以咧，因為你淨係話煎蛋當然有好多唔同花款啦，例如有荷包蛋啊、炒蛋啊嗰啲、嗯，但係嗰啲咧我就會鹽都需要用油去到烹調，咁、 嗯、 咧就未必。咁符合咧呢一個嘅健康嘅原則啦，咁所以我通常咧都會用水煮啦，或者烚咧，用呢啲嘅方式咧去到咧就係處理嗰個雞蛋嘅。 嗱、嗯， 如果你係想烚雞蛋，又但係發覺每一次咧都係失敗嘅話咧，其實佢都有好多嘅定律喺度嘅。咁如果你係想食蛋黃未完全凝固嗰啲叫溏心蛋咧，好、 嗯、 簡單嘅啫，其實咧就係四至到六分鐘，咁視乎有啲蛋大少少嘅。你就可能真係五分零六分鐘， 但你仲要計水温喎、 啊，要計水温噶，係、嗯、啊，呢、這個已經係計咗水温噶啦。咁你咧就可以蛋你就可以煮四至六分鐘啦。其實都有啲公式咧擺曬上網，大家都好容易揾嘅。你想再實啲嘅，其實就可以烚佢烚到七至九分鐘、 嗯。 如果你想完全係熟曬嘅，入邊直頭嗰啲蛋黃都變咗鞋口嘅話咧，其實好簡單，十二分鐘以上咧就肯定咧做得到你嗰個要求。 啊，不過呢個好得意嘅， 嗯， 有啲朋友們係真係中意食超熟蛋嘅喎。 係啊， 即係個蛋黃好似正話你講個形容嘅質感咧，鞋烚烚。 係啦， 即係要係咁樣。 冇錯啦，我自己本身咧我就中意食有蛋黃嘅雞蛋嘅。 嗯， 咁所以咧其實。除了呢三種，頭先講嘅三種咧，就係烚蛋啦。其實我自己又亦都好中意，就係食一種咧溏心蛋。溫泉蛋。咁啊，温泉溏心蛋咧，其實對我嚟講咧，係真係叫零失手。 嗯， 其實聽眾都係一樣嘅，一定唔會失手嘅，只要你跟翻呢個 formula 去做嘅話咧，咁就得噶啦。好簡單，你可以試下呢個我哋用數字計啦，500ml嘅水，你準備500ml嘅水，跟住噗煮滾佢啦。煮滾咗嘅之後，不過你記住喺你諗，譬如我諗住烚兩隻蛋嘅，你就先將嗰兩隻雞蛋咧攞咗出嚟先，喺雪櫃度攞出嚟，就唔好令到佢一攞雪櫃攞出嚟即刻抌入嗰啲熱水嗰度，咁就唔係咁好啦。你可以將嗰兩隻雞蛋咧先放咗出嚟濕温嗰度，例如擺佢可能十幾分鐘咁樣，跟住先開始咧就煮嗰個水。咁你煲水嘅時候咧，我預備咗500ml嘅水，然後等佢滾咗啦。滾咗之後咧，你咧就熄火。熄火之後嗱，我已經準備咗500ml水啦，滾曬啦。然後我就攞翻100ml嘅普通温度嘅，即係水喉開嗰啲水，就100ml，即係嗰個比例五比一，係啦。跟住你就倒嗰個叫做室温嘅水咧，就放入去嗰個嘅滾水入邊。咁、由於咧，最一個好滾啦，一個咧就唔熱啦，咁佢個温度咧就會自動咧就去到一個適合咧去到整温泉蛋嘅水温啦。咁、但係個比例就要記住係五比一。然後咧，你就將呢一個嘅雞蛋咧，將頭先準備咗嗰兩隻雞蛋咧，就放入呢一個嘅已經係熱咗嘅水入邊。佢未係滾，但係熱嘅水入邊，跟住冚住個蓋。通常咧大嘅雞蛋咧，你可以真係 hold 佢大概15分鐘。你冚咗個蓋之後，你擺個 stopwatch 喺度15分鐘。如果你隻雞蛋係細嘅，其實有陣時候我建議可能12分鐘咁啊已經得噶啦。跟住咧你哔哔哔哔哔哔咁啊響啦。咁啊細嘅雞蛋或者大嘅雞蛋咁啊攞出嚟，然後咧你就可以我自己一個方法咧，因為佢都好熱手啊。我就直頭攞佢攞個雞蛋喺水喉嗰度沖一沖水，咁令到自己一陣打蛋嘅時候咧，就唔使咁熱咁辛苦， 同埋易甩殼啲嘅。 係啦係啦，佢本身入邊都已經會甩曬殼噶啦。跟住你咧就攞住個雞蛋 攞埋個靚嘅碟啦，一打打出嚟嘅時候咧，佢就已經變咗做温泉蛋嗰種嘅質感啦。 點解要咁一定要講用一隻靚嘅碟啫？我用只普通碟唔得， 普通碟都得嘅。咁你一樣嘢，你連個器皿都靚嘅，你真係嗰只雞蛋真係食得開心啲。 好煩㗎，攞只靚啲嘅碟，跟住話攞只靚啲嘅羹啦，攞只靚啲嘅羹，攞只靚啲嘅碗啦，攞只靚啲嘅碗，有冇張靚啲嘅台啊？ 然後你就會開始發覺咧，就自己越嚟想喺食物方面都打卡㗎啦。係啦，咁你可以譬如我自己嘅，即係再簡單啲嘅方法咧，你想有少少味，我真係擠兩下黑椒其實已經得噶啦。 你講黑椒啊？ 係啊， 我另一個咧白搭啊， 砂糖啊， 海鹽 哦， 啊，即係海鹽， 係啊係啊係啊， 兩件事啊。 其實如果你話烚蛋咧，有唔少嘅日本人，其實佢哋都教我朝頭早佢哋都係有食烚蛋，就係嗰只12分鐘以上嗰只全熟嘅雞蛋。咁你就剝咗個殼佢啦。佢哋咧都中意咧就係落啲海鹽。慢慢滲喺上面就慢慢食咁樣嘅，咁我覺得海鹽加呢個雞蛋咧，全熟嘅雞蛋咧，個味道其實都 OK 喎。 不過最近咧，即係關於雞蛋，我成日食噶嘛。咁我有另外一個嘅而家試驗啊。如果你去一啲大型少少嘅超市咧，其實而家雞蛋佢有好多唔同嘅產地俾你嘅，有大有細啦。 係啊， 裏邊嗰個黃顏色又唔同啦，實淨程度又唔同啦。所以如果你用唔同地方嚟嘅蛋。你去想做温泉蛋咧，其實可能個時間唔知係咪同你普通我喺樓下士多買嗰啲一樣。 的而且確咧會有少少嘅偏差嘅。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譬如我平時用開美國雞蛋，咁啊今次我就轉咗做泰國雞蛋嘅，咁你就可以先攞一隻雞蛋試一試呢個大細同埋呢一個呢一批啊，或者呢個產地嘅嗰個雞蛋嗰、那個時間掌握應該係點樣？咁你試完一次之後咧，你就應該全部咧你都掌握得到噶啦。 係啊，咁啊 IQ 題啊嘛。煮熟一隻蛋要七分钟，煮熟十隻蛋要几耐啊？ 七分钟啦。 我的享乐时代。 喂，讲完鸡蛋咧，讲下十大香港人咧必食早餐。 哦， 咁啊，睇下有边一款啱你心水啦。 油炸鬼。 有噶，油炸鬼唔会斋食嘅，配咩啊？系啦，咁啊，油炸鬼又配白粥咁样啦，咁啊，其中一位嚟嘅，咁啊，有一款咧，我近排咧揾到一间铺头食啊，啲老店嚟，喺土瓜湾有一间，喺红磡有一间，食豆浆黐饭，最全， 好耐冇食过，系 我都好耐冇食过。 嗰个黐饭咧，唔系人哋交嚟嘅，嗱，首先咧，系啦，佢自制，有个伯伯咧就攞块布。嗱，嗰块咧导汗吸导汗水嗰块布，嗱你唔好理佢用咗几多年啦。总之嗰块布咧就 系白色就得啦， 系啊，仲系白色嘅。跟住喺个电饭煲嗰度，滗嗰啲糯米饭啦，滗，跟住咧加啲叫菜脯粒，跟住加啲油炸鬼，跟住咧卷埋佢一齐啦， 好似做卷物咁样啊。 跟住 系啊， 用人手真系大力咁样。 揸实 佢，捻，跟住将个胶袋头尾扭，咁就系一个黐饭。 不过呢个咧黐饭咧，其实真系唔同嘅谱号或者唔同嘅师傅做法唔同嘅。佢落嘅馅，或多或少有偏差嘅。 系 有啲可能落嘅菜谱少啲啦。有啲嗰条油炸鬼咧，我食过有啲咧就系本身佢系专登落一啲淋咗嘅油炸鬼嘅。 淋咗我 OK 喎，反而。 但系有啲咧，佢就一定要用脆波新鲜油炸鬼。 我中意脆嘅， 系嘛？ 我中意脆啊。 但佢好难 keep 到入边脆嘅，其实好老实。 所以佢要即刻卖咯。 系啊， 即系佢话明俾你听，你叫佢先至整咯。 系啊，先整咯。 我 有时咧喺街咧，其实都系突然之间心血来潮咧。如果想食油炸鬼，我又真系喺街边我见到嗰啲油炸鬼，佢哋新鲜炸出嚟咧，我会忍唔住买噶。即系跟住可能再叫碗粥啊咁样，甚至乎咧拎住条油炸鬼就咁食都得噶。 哦，呢啲你系忍唔到口，今朝叫你食嘢，你 忍唔到口啊？唔系啊，去到嗰啲位就唔得啊。朝头早未系嗰个 mood 啊。 小白头先讲嗰个咧，就系广东嗰啲粥品、油气、有煎堆。有是不是咸煎饼？ 咸煎饼啦， 系啊，牛脷酥、 牛脷酥咸煎饼啦， 咸煎饼咧，好多粥品铺咧，依家都已经冇噶啦， 系噶， 失传咗噶啦，咁样咁啊，如果你揾到咧，可以一路食住一路听晨光第一线咧，绝对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嗱，我头先讲嗰啲咧，上海黐饭咧，再加咧咸豆浆咧，真系。 好吃力。 不過呢一個咧，我到而家都即係個人喜好啊，純粹係啊，我就真係麻麻地鹹豆漿。 我都係， 雖然有好多人中意甜鹹豆漿 嘅。鹹豆漿我都唔得。 但我個人嚟講，我覺得豆漿係 甜 嘅，係 嘛？ 係啦，即係我好中意飲甜豆漿，熱冷熱都得。 係少糖都得，但係唔可以鹹。 係啦， 因為鹹豆漿咧，其實佢都會落啲嗱最傳統嘅鹹豆漿咧，會落啲葱花啦，會落少少菜脯啦，跟住咧落幾滴辣油啦，跟住咧就再將啲油炸鬼咧剪成好細好細粒咁樣，等你哋有啲嚼勁。跟住咧，如果係勁啲嗰啲咧，會有啲蝦米，好細粒嘅蝦米。 我有朋友話，即係譬如呢啲鋪頭，佢晏晝咧可以叫譬如油豆腐粉絲湯，佢話你叫呢、這、一個，跟住叫碗鹹豆漿咧就好食啊！即係兩個咁樣加埋。但我最後都是叫了碗甜的 是啊是啊即是個人喜好啊 個人喜好啊 我撐你啊真的我撐你啊、這個 好即是兩個都有人喜歡的是 啊, 是 啊, 是啊那還有這個炒麵類呢還有炒米粉類呢都是屬於呢十大啊港人必吃早餐的那你自己 rotate 啦即是可能今天吃炒米聽天吃炒麵後日吃粥這樣啊炒麵炒米呢有時候你在街那裡買呢它就不給你落很多芝麻和甜醬、我就有些爭一點所以呢這些叫做食炒面炒米咧，你都要入铺头嗰度食。你入铺头食咧，就可以肆意少少落多啲酱。 系 咁咧，有好多人都讲噶啦，即系譬如好似食肠粉咁样，肠粉食咩噶？食酱噶嘛？ 食酱噶嘛？ 食酱噶嘛？咁啊，无论辣酱、酱 咁 样，或者麻酱咁样啦，咁啊，呢个都系食炒面炒米。 喂，但系再数落去咧，喺个榜里边。即係最常見啊！即 係你咪想講翻沙爹牛面啊？係咪？ 係啊，餐蛋面、沙爹牛面嗰啲有冇喺榜裏邊？ 有嗰啲必食啦。不過即係今日叫做可以講啲少少特別啲啦，或者叫做同大家即係諗下有陣時食唔同嘅嘢啦。嗱，一盅兩件咧，其實依家咪好多嗰啲點心包點鋪嘅，即係外賣嗰啲咧。反而咧，因為呢個點心包點鋪嘅興起咧，令到好多人嘅早餐咧。變咗喺 office 翻工咧，都係一個盒入邊啦，跟住就有呢個燒賣啦，跟住又有蝦餃啦，有鮮竹卷咁樣，即係唔需要去茶樓咧，都可以食到點心嘅早點。你哋又得唔得咧？ 唔得。 点解啊？ 我觉得点心系要喺茶楼食嘅， 系嘛？ 系 要 气氛啊嘛， 系嘅， 即系个配套嚟噶嘛。譬如你攞住个外卖盒，跟住系都系点心，系嘅，系嘅，系嘅，都系点心嚟嘅。咁我又唔可以太過主觀。 我又 OK 喎，即係如果有陣時喺街你好想食點心，但係因為你一上茶樓又要排隊，跟住又要坐低慢慢品啊，又要等啊咁樣嘅話咧，冇咁多時間，我就都會選擇咧就係買幾件，咁啊即刻咧就 take away。食咗佢，接咗佢，咁啊开心咗啦。 咁啊，好，咁最后讲埋呢一个啦，都系常见嘅早餐类别嚟嘅，就系咧呢个麦皮啦。不过即系麦皮，我估即系两位拍档，根据我嘅观察，你哋都好少食嘅。 因为我唔中意食麦皮嘅，我知佢好健康， 好少。 我唯有其他方面健康翻啦。 系啦，咁啊，睇下大家今日早餐食啲乜嘢啦噃。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